将会推迟至秋季。报道话，日本国内反对习近平四月访问日本的声音越来越强，加上日本政府忙于应对疫情，首相安倍晋三的幕僚多数希望推迟习近平的访问。日方已经向中方传达情况，如果双方就延期达成一致，将会同时公布。两国政府很可能最快下星期作出决定。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本周中期朝早清凉。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8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58点，升26点，总成交金额300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2点，升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31点，升15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7蚊，升1.4；阿里巴巴201蚊，升1蚊；美团点评96.95元，跌1.95元；小米集团12.4，跌1.6；汇丰控股52.6，跌5.5元；安石 A 5014.26，升2.2；中国平安87.05元，升4毫；友邦保险76.8，跌5仙；建设银行6.35元，升5仙；融创中国43.9，升1.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5，英镑9.982，瑞士法郎8.083，澳元5.079，加元5.823，新西兰元4.857，欧元8.612。每百日元对港元7.2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542。日经平均指数报21,250点，升107点。港金现价报14,910蚊，跌2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940.01美元，卖出15,944.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面粉厂慢线个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咯。咁而家观塘绕道去东隧慢车啊，去到 Mega Box 对出噶，咁就系坏车虽然拖走咗啦，咁影响到而家观塘绕道去东隧咧就慢车去到 Mega Box 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在海富中心。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丽翔道去返油麻地方向，近住油麻地天主教小学对出一带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没有合理辩解而拒绝进行初步药物测试或者提供血液和尿液样本化验，即属违法。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全家积极，同心抗疫。 美电康康的 Alex 和 TV 提提大家戴口罩要戴得啱啊！ 喂，细佬，冇翻工嘅，做咩喺屋企咧？你都戴住个口罩啊！ 大佬啊，我觉得有啲唔舒服，咪唔翻工咯，谂住去睇医生啊！ 哎呀，出声啊嘛，我陪你去睇医生，行啦！诶、欸，咪咪，咪住！ 吓、啊，做咩啊？ 喂，你真系好唔舒服、啊，连口罩都调转咗嚟戴嘅。 吓、啊，系咩？ 细佬啊！ 有颜色又或者系接纹向下嘅呢一面咧，系向外噶。 哦，我知道咯。 仲有啊，个口罩咧系要完全覆盖住个口啦、鼻啦同埋下巴噶。 知道啦，大佬。然后咧，仲要将嗰条金属线沿鼻梁两边揿实，贴实块面啊嘛，系咪？收到啦，哥。 啱晒啦，我哋行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大大利。 美欣有冇下载 Hong Kong Blood 手机程式？ 叔叔梗有啦，睇晒血库存量同定期预约捐血。我仲知喺流感高峰期嘅时候，同埋打风落雨后，更加需要大家踊跃捐血。 叻！而家仲有全新流动捐血车，可以预约去商场、写字楼、学校同屋苑，周围去都系为咗方便你捐血啫。因为捐一次血 可以救三个人。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呢？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爆粗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 顺服不倒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放手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黄耀祖，早晨啊，Home Office 温柔田啊，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花田，早晨啊，志豪，早晨啊，咁多位嘅听众，星期一嘅朝头早啊，早晨， 听到佢把声好想即刻咧，唔该要两个 pizza 同埋一个意大利粉， 点解嘅？ 好似嗰啲接线生啊， 我又唔觉得，我直情我唔觉得系温柔，我想问下佢使唔使茶油， 即 系个感觉啊，唔系，系嗰啲咧药油嗰啲啊，你系咪见有啲？攰啊！点咁温柔嘅你啊，桂花田， 你系咪仲匿喺被斗度啊？ 唔系啦，起咗身噶啦。咁都话讲电话有讲电话嘅 manual 噶嘛，系咪先？ 哦，咁样 manual 你想讲系嘛 ？manual 即系佢有唔同嘅餐牌 嘅，系 嘛？ 系啊。 唔系啊，想要咩啊？我而家服侍紧用 A 餐噶。 我冇问题啊，好啊。 A 啊 ，OK。 系啊，嗱，继续咧，都唔知道我哋第几个礼拜嘅疫情全接触咁样嘅安排咧。咁我哋而家都，我哋而家适应咗啦，已经。 都可以咁讲啊，冇撞咗。 系啊，好似交个笔友咁样啊！而家小姐系啦，我哋都初次见面啦，而家好耐冇听到你把声啊，真系冇话冇计啦。嗱，而家咧嗱，出边气温咧都系乍暖还寒。阴阴晴晴，因为今朝早一起身咧，你又可以着翻件褛啦。 喂，同琴日真系争好远啊！ 我琴日着短袖噶，系 我琴日系我直情去咗，我冇着衫添啊！琴日我去咗天台度晒太阳啊！ 我同阿田讲得啊呢啲， 系咁你晒太阳， 不过都系着短袖啫。 你就唔使同我哋讲嘅，咁样就我又冇担心过你会唔着衫出街嘅咁样。因为你琴日真系个感觉咧系好热啊！我 check 嗰啲天气嗰啲嘅消息啦，佢就话琴日最高话咩去到27度啊嗰啲咁样，直情谂住去啊，即系上个天台晒个。太阳杀一杀菌有呢一个嘅感觉，但今日出街嗰阵时咧，头先我去到地铁站度转小巴嘅时候咧，直情要将件外套个拉链啊，都拉咗上颈啊，因为真系觉得凉咗啊吓， 寒咗啊真系。 系啊，我星期六嗰日嗱，仲走去对面狮子山行咗一半啊，不知几咁高兴啊，哇出晒汗到我咧，大汗揼细汗，同埋好耐冇舐过自己啲脷咧，系好咸，唔系舐过自己啲汗系好咸。 你咪起身啦，冇翻工啦， 点解要舐自己啊？我哋明嘅， 啲 汗啦、啊，咁啲汗都滴噶嘛。 平时就有人帮你舐啊嘛。 系啊，系咯、啊，佢哋、啊、都有嘅。 唔好讲呢啲啊，真系好，好有画面啊。 我想 舐你、啊， 我想追问翻，既然你都讲到你自己要独自舐自己啲汗啦、啊嗯，我哋想追问翻咧。咁上个礼拜五点完唱之后， 系咯， 系咯，阿华有冇后续行动啊？ 有冇下文咧、啊？ 吓，系啦，有冇补翻？ 下文又有冇出嚟咧？ 补翻个电话俾你，再冧一冧你咁样啊？吓， 咁当然有啦，冇停过嘅呢个电话。 哎呀，巴闭啦，真系。 佢就话啦，不如咁啦，嗱，你就系啦，去豪一次啊。虽然咧，我都知道好耐都冇得出街去好咁豪去食饭噶啦。咁于是乎，我就豪咗一餐咧，就入佢数啦。我哋就去咗食自助餐。 哇！ 哇！你好大胆啊！你食自助餐，你识唔识隔篱十四人噶？你而家 喂，汇报下，汇报下嗰、那个自助餐、情况点样啊？而家个市况。 当然啦，我哋都会选择咧一啲咧就比较应该人少啲去嘅咁嘅自助餐地方啦。咁我选择咗咧就系、是、半个岛嘅斜对面嗰间啦。 哦 ，OK，OK， 系 ，OK，OK， 好，洲际导弹，洲际导弹， 系啦，洲际导弹。 哇，识食噶， 系喎，多唔多人啊？多唔多人啊？ 咁啊，真系咧， 少人啲嘅咩嗰间？ 好疏落噶咩啊？ 系啊，疏成点啊？ 我见全场咧应该大概唔够50人咯。 系 全场唔够50人。 喂，但你唔觉得你自己好大胆？呢、這个同我认识嘅桂花田好唔似啊？因为嗱，人多酒店自助餐，你中晒高危嘅地方噶， 一定有平。 仲要酒店就有机会有内地嘅同胞嘛，即系呢啲大家都会惊多咗。 系咪平？ 嚟嚟，睇下有人爭住去問啊！呢件事係咪嗱？咁當然我都話我都會選擇啦。咁跟住咧，就我相信嗰度應該都唔會太多人去啦。咁結果都真係其實係唔多人。我都話都全場咁大，都可能我諗啊，即係我咁啫，咁目測即係唔過50人到啦。咁係 真係少嘅。 即係都唔係多咧，因為物質質嘅，佢仲有一部分冇開到嘅咁樣咯，咁所以咧就坐得好疏落啦，咁以之前咧嘅好密度咧，即係好即係坐到密咧，好似快餐店咁嘅，兩個位隔離嘅， 好悲哀啊！明明咧講緊800多人嘅自助餐咧，佢講到快餐店咁嘅樣嘅咋，自己攞個托盤就嚟走啊！真係 以前好多人嘅時候，真係坐到快餐店，即係隔離台，黐到好密嘅，而家就唔係啦，已經冇呢啲歌仔唱啦，咁佢。好疏落嘅擺得，同埋嗰個員工咧都戴曬口罩嘅，咁嗰啲食物咧，咁我見到啲人咧嚇、目測啲人咧都好有規矩，保持距離嘅、就唔會話邊。即係暢談闊論咁喺度傾嘅，好多時啲人咧排住隊一齊傾偈一堆堆，哎你食咩咁啊？哦呢啲現象唔見到有。 即係佢哋係戴住口罩去攞嘢食嘅。 啲人都冇戴住口罩攞嘢食嘅。 都走唔得會唔戴？你諗下嗱，你去到坐低埋位你食嘅，除咗個口罩，跟住又戴翻個。即嗱呢，所以咪話呢一個咪令到大家覺得高危嘅感覺。係 喎、 就是 啊，你完全冇，你有冇喺食每一道餸之前自己攞酒精淋一淋先啊？即係賺翻啲酒來先咁樣。 相對地嗰度又樓底好高嘅。 關咩事啊？ 嗱，即係咁啦。 關咩事啊？ 特別嘅日子，我覺得都要冒一個險咯。 哦。 如果你覺得咁，我係錯嘅，我對唔住一次。 又唔係錯嘅，咁人哋都要做生意，咁我都會相信，即係如果而家佢哋仲夠膽做呢個自助餐嘅話咧，应该就系喺嗰啲嘅防疫嘅措施里面都做足噶啦，只不过系唔知担心啫。你话人数少咗嘅时候，其他嗰啲客人啊，即系佢哋嗰啲系客人嘅咧，即系佢哋嘅背景，即系有呢个担心啫、 哦。 但我又对你有信心嘅、 因为咧，即系咁样嘅，我就见到咧啲食客咧系大多数啦吓，咁、可能都系得一台，我即系都系目测啦，凭感觉，都系得一台大陆客嘅啫，其他多数都系香港人嚟嘅，即系或者外国人啦咁样啦。咁同埋我见到佢哋，我问过佢哋嘅啦。 你仲特登问佢啊？你点样问法咧？ 系啊，因为咧， 请问你有没有发烧？有没有咳嗽？ 即系问佢啊，即系见 嗰碟餸好唔好食啊？ 唔系啊，我问即系嗰啲侍应们啊，即系我话我就话可能好似啲量可以比较少摆出嚟嘅。咁佢就话啦，系啊，因为咧，即系我哋即系为咗为免咧嗰啲食物咧，即系嗰个即係喺外露嘅太多啊時間咧，咁所以咧就佢 refill 得好密咯，但係每次攞出嚟就唔係太多咯咁樣。 O K， 咁係咪變咗咁啊？ 系咪啊？即系少少少少咁样。 即系唔系啊？太少，即系譬如十，可能以前摆十件嘅，而家摆五件咁样咯。咁跟住，但系譬如攞到三件，即系冇咗三件，佢就即刻要摆翻去五件咁样。 我所以阿田就投诉啦。喂，点解我去到冇龙虾咧？ 唔系啊，阿田会觉得咁样会令佢安心咗啊。 唔系， 同埋龙虾会摆五只出嚟，阿田顶佢就话：你得五只龙虾，我一个人都食五只啦，咁边度抢啊？咁样系嘛 ？O K 噶，同埋即系佢哋都吸得好好 嘅。但系嗰啲入场嘅时候咧，佢有冇系咁依都？整啲咩探熱器啊？ 有啊， 酒店一定有噶啦，而家 一定有。 即系入席之前有冇话派啲消毒湿纸巾啊嗰啲咁嘅嘢啊？ 都有嘅，咁佢哋都会即系话叫你即系系啦，你可以用手啲搓搓液啦，咁跟住嘟咗你先入咗去里面，即系喺酒店大门口已经嘟你啦。 系，所以你个感觉都好嘅，即系安全嘅。 系啊，感觉安全同埋唔密嘅，即系人流唔密嘅，咁所以都即系系咯。咁咯， 但我谂 嘅 系点啊？ 都问过一样嘢， 有冇平啊？重点啊，你压到最尾先讲，一定系 Sam 去。 嗯，系啦，系有平嘅。 平几多？平几多？平几多？ 六五折。 哇！ 咁琴日如果 一个人都六五折啊，系咪？ 系啊，咁琴日星期日啦，跟住由一至五号咧变咗六折添，咁样咯。 但我估阿田你咧，其实都即系而家讲真，即系大家要慢慢恢复正常嘅生活啦。 系啊， 你去食个自助餐咧，其实都唔算话好高危噶啦，因为今日咧系另外一个重要嘅日子嚟嘅， 复工啊， 复工嘅日子，或者话逐步复工啦。但譬如我今朝翻嚟嗰阵时咧，我就见到，咦，同以前冇分别噶，即系由你踏入呢、這个地铁嗰、那个车站嗰度就吓，因为我喺炮台山站上车嘛，逆流而上嗰啲人咧就准备九点翻工嗰啲人啦，哇叭叭声噶。即系哇，嘣嘣声，好多人人马沓沓咁样嘅，咁你就见到耳都翻正常啦，咁样，咁你就会谂到下一步系乜嘢啦？就佢哋今日食 lunch 点算咧？ 都会噶， 系啊。 医生话建议大家自家带 自备饭盒啊嘛。 嗱，呢个我要留意到，我要特别留意住咧，大家即系手揸住啲乜嘢啊？即系有阵时你知啦，啲女士们啊，个包包好细个噶啫嘛，真系多咗人带住一啲嘅纸袋或者胶袋，或者系似系自己带咗外卖。嗰、那個袋仔咁樣，係啦，男士女士都有嘅。我目測我就覺得多咗一啲自己帶飯咯， 咁好咯。 晏啲可以講下嘅，即係究竟大家喺復工嘅第一天咧，係咪真係已經自備呢個 lunch box 啊？係咪真係自己都要減少呢個用餐啊？不過咧，我又點敢笑阿田啊？你啊食自助餐啫， 你都 上個禮拜啊，哇！我簡直覺得咧，唔知點解嗌聽完之後都覺得自己咧揾命搏咁樣。 我頭先你一同我講，我有個感覺好啫，哇！你大膽過拍三級片喎、 啊， 咁樣。 係啊。 你想讲啲咩？ 冇啊，因为就系咧，我哋同事结婚啊嘛， 出席饮宴咯，系啊，我就问翻你出席饮宴嘅时候。 出席饮宴，你知唔知道我到而家都有啲声虚咁样咧？我就早走嘅，我就老虎都早走，同埋咧，你知唔知道我好傻地咧？通常大家去饮宴之前咧，一定系唔食饭噶嘛， 系 即系搏都食多过两个鲍鱼啊、龙虾嗰啲嘢噶嘛。 系啊， 我反其道而行， 系 我已经质饱咗自己先。譬如咧，我差唔多七点半先去到咧，你知唔知我做一个钟头咧，走咗去咧，麦当当度咧，压咗两个包啦，一个薯条啦， 唔够饱啊？ 唔系啊，之前啊，我想执饱咗自己先，因为咧，我就谂住咧，去到嘅时候咧，尽量减少进餐嘅机会，就坐定定，咁咧就眼擎擎，同埋咧就预计就要早走咁样，咁所以咧点都打定个底咧，就可以即系减少入去食嘢啦，咁样，咁去到嗰一日咧。其实我做唔晒呢个所有防疫工具嘅，即系因为去到咧，我都系食咗几道餸，我就冇食啦，因为我都早走添，同饱啊嘛。咁但系咧，我都食咗几道咧，我都觉得哎呀，我会唔会好危险啊？即系佢嚟到咧，我都见到咦冇人，跟住除咗口罩咧，又食到刺啊，又食到嗰啲饭咧，嗰下咧。都有啲惊噶， 其实系唔系你咧？由疫情展开咗之后咧，见人最多嘅一次啊！ 绝对唔系，如果你唔计你去行街买嘢咧，你有时你去采购、你去超市都掟过米啦。 啊，咁又系，咁又系， 已经好多人噶啦。但 系你去超市嘅话，你唔使除低口罩啊嘛。 系冇错， 你去饮宴，你食饭要除低口罩啊嘛。呢一、這个除下第一罩嗰下咧，系 简直好似三级片脱星一样。 系啊， 而且你真系除下吊带前，真系 嗰次开旗 啊，真系惊惊地噶。咁但系佢主人家咧仲有另一个措施咧，都有做到。佢就话：我哋而家咧就唔同大家咧每围台捉走啦。 哦 ，OK。 佢就喺个舞台上面咧，一次过咧，大家饮咧，即系本来开头一 part， 中间咧佢点都会咧，即系巡回咁样咧，每一台都会干杯。咁佢就话咧，佢唔做呢一动作啦。 哦， 佢就走咗喺上面咧，就一次过就干完就算数啦。 咁我想问一个问题，嗱，影相嗰一下咧，嗱，我估计啊，新郎哥、新娘子咧就一定唔会戴口罩噶啦。嗰啲四大长老咁开心喜庆事又唔会啦。 其他嘅賓客咧影相嗰一下，有冇除低口罩定係戴住個口罩嚟影相？ 我 feel 到咧，每個人影相嗰一刻咧，都係拍緊呢一個殭屍先生嘅。 即係點樣貼個符位？ 即係咩嘢係咯？ 屏住呼吸，即係出嚟影相冇罩。但是你 feel 到觉得我去到飲嗰陣時候咧，我仲見到咧有好多咧係叫做其他新婚夫婦嗰啲咧，準備就嚟詢問啦。 Okay. 即係出面咧，不過嗱，你唔知佢係問， 可能問定出年嘅咧， 可能問出年啊， 唔 係 或者諗下有冇得執死雞啊，可能，因為咧、 啊、 真係有其實有幾多嘅婚宴咧，我知道係取消咗嘅，即 係 直情因為唔知道有冇人嚟啊嘛， 冇錯， 喂，但個投資都大噶嘛，大佬係咪先？就買嘅錢都多啊嘛，咁佢哋就而家可能有人執死雞啊，諗住平啲 所以就阿田 啊， 我諗我同你都要 home office 啊，係啊，阿祖你自己我做住先啊， 台長就叫我學用 panel 嘅，不過咧我係未學嘅，咁點算咧咁？ 我你食到几点走、 啊？我食咗真系三道送我走啦。 O K， 系啊，三道菜就走咗啦。呢只歌本来谂住净系点俾你嘅，跟住谂下，可能都要点埋俾自己啊。 哦， 我会挂念你。 哎呀！ 行李放满身边，此刻我给你发现，人红着眼。涌出小雨片，明是昨天，苦苦训练一千遍，临别的一刻不想哭一声，无奈这晚我哭得四方都听见，临行薄向你相见，双手去感觉你面。似上牵，心底的却万千。曾在雪天，一起向日出光线，承诺彼此一生相依身边。无奈这晚向天边客机讲再见，我会挂念你，当星光优美。在晚空擦看远方中的角落，诉说你乐与悲。我会挂念你，当分开千里，就算我世界有分分天与地，我眼内仍是你。熟悉声线，期望你会好好开始一天，临睡我会以一张照片可再见。我会挂念你，当星光优美，在晚空擦看远方中的角落，诉说你乐与悲。我会挂念你，千里，就算我世界有纷纷天与地，我眼内仍是你。我会挂念你，当星光优美，在晚空擦看远方中的角落，诉说你乐与悲。 现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究竟视障人士会遇到啲乜嘢问题呢？等香港失明人互联会总干事盛李廉先生话俾你知啦。 防疫物资比较短缺，因为呢个疫情嚟得好突然啊，大家个心理上系对疫情有啲恐惧，仲有个人清洁嘅洗手方式咧，佢都未必系符合世卫嘅标准嘅，所以我哋呢度都要多啲沟通同埋教育嘅。 要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嘅信息，就要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其实先一翻到嚟咧，阿田啊，我咧就同阿祖讲咗咧，我话我琴晚咧发梦咧做咗件事。 咩发咩梦？好紧张喎！ 好紧张，我都觉得。我同阿祖讲话，我知唔知我琴晚发梦咧？我赌波。吓、 啊！跟住我第一句问佢就系话：咁你系咪知道赛果啊？睇快啲买啲买少少啦咁样。 仲要系咧，我琴晚发梦咧，我临瞓前我有睇嗰啲体育新闻，听到个预告咧，就巴塞对皇马琴晚国家大比。 嗯。 咁我唔知点解夜晚瞓觉嘅时候咧，梦里边嘅剧情咧就系、是、话：喂，你买少少啦。咁然后我就话：好啊，仲好清晰嘅，总入球四球。 边个同你讲少少话？ 我个 friend 啊， 哦，你个 friend 个 friend 仲要喺个梦里边同我讲话，会唔会四球啊？两队肯定大手交易啦。我话四球，跟住就醒咗啦。跟住我就谂，咦，会唔会咁样都梦中都中咧？然后当然系唔中啦。我见到个赛果系二比零，但会唔会 二比二啊？ 二比二咩？ 你话系咪二比零系啦？你自己就话入四球， 我又入四球咋？会唔会代表啊？几咁压抑大啊？马会都停咗啊？ 咩啊？今日啊，大家如果要入翻钱入你个投注户口，可以去翻马会嘅投注站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南韩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扩大，新增476宗确诊病例，累计4212人确诊，再有患者不治，死亡人数增至22人。南韩外交部话，至今有81个国家同地区对南韩采取入境管制措施。根据南韩政府数据，大邱市2000几名确诊患者中，超过六成同新天地教会有关。当局证实部分信众一月曾经到访中国疫情重灾区武汉，近24万名信众，大部分人已经接受检测，近9000人有病征。教会创办人李曼希亦都已经接受检测，据报结果呈阴性。首尔市政府话，李曼希等人一度拒绝接受病毒检测，故意漏报和隐瞒教徒名单，妨碍当局的防疫工作。对于教会出现集体感染，首尔市政府要求检察部门以涉嫌谋杀、伤害和违反防疫法规罪名调查李曼希和12名教会领袖。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突破80000宗，死亡病例2912宗。在广东省至今有1350人确诊，1034人出院，累计7人死亡。昨日新增一宗确诊，属深圳报告一宗境外输入病例。在省内所有确诊个案中，深圳累计418人是全省最多，其次是广州，有346人确诊，东莞99人，珠海98人。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内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大致受控，单日国外新增的个案多过内地，认为整体疫情已经踏入另一阶段。特区政府会密切留意本地新增个案，做好追踪和检疫工作，并扩大医管局监测范围，希望减低社区传播和感染。对于政府部门今日陆续复工，陈肇始话担心政府部门出现办公室群组爆发个案，但过去一个月市民对政府减少部分服务有声音，因此在保护市民和公务员的大前提下需要作出平衡。他又话复工之后如果没有保持社交距离，疫情风险一定会增加，但希望可以将风险尽量减低，例如提醒员工戴口罩和提供弹性上班和午膳时间。不同的部门主管都会和员工讨论个别需要和安排。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預算案提出向18歲或以上永久居民發放10,000元現金，主要希望疫情過後市民有多些錢消費，計劃7月初接受申請，期望7月內能夠陸續發放，讓市民消費振興經濟，支持中小企商戶和社企，同時希望疫情過後商戶到時可以推出不同優惠吸引市民消費。陈茂波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又说，2020-21 年度的总预计赤字是1391亿元。如果扣除派遣和税务宽减等非经常开支的1200多亿，以及撇除发行绿色债券和房屋储备金等的因素，有关赤字大约是590亿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微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本周中期朝早清凉。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33点，升205点，总成交金额434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0点，升6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11点，升23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1.4升5.4，阿里巴巴203.4升3.4，美团点评97.65跌1.25，小米集团12.6升4仙，汇丰控股52.75跌4毫，安石 A 五十14.46升4.2，中国平安87.7升1.05，融创中国44.95升2.45，友邦保险76.85跌5仙，建设银行6.41升1.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5，日元108.07，瑞士法郎0.964，澳元0.654，加元1.334，新西兰元0.624，人民币6.973，英镑对美元1.283，欧元对美元1.107。日经平均指数报21,377点，升234点。港金现价报14,910蚊，跌2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96.36美元，卖出1597.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挤塞啦，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噶。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东去翻中环方向，近住湾仔道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华仁书院啦。东区走廊去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喺海丰园噶。咁喺九龙啦，连翔道去翻柯士甸道方向，近住佐敦道一段咧就车多少少。伟业街去油塘，近住丽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咧排到去启福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岩湾隧道入口九龙、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方向沙头角、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以及干诺道中和记大厦行人桥面来回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哎呀，女儿啊，你唔好咁懒啦。 妈咪啊，你俾我瞓多阵啦。 唔使翻学啊，你都要勤力啲先得噶，勤力啲睇电视啊。 吓？ 系睇电视特备节目，上网问功课，同行抗疫啊！ 停课不停学，现场老师即时解答学习上的疑难，仲有名人嘉宾教大家两文三语数理通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喂 ，B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风头火势啊！就有专家咧就咁样讲嘅话，可能住喺香港嘅朋友，即、就、系、是、我哋啦吓，你哋嘅口罩嘅存货量咧都要准备定多几个月啊，因为有机会可能我哋仲有几个月都仲要戴口罩啊！喂，你太傻咁叻买口罩，可能到时我都唔够货，要揾你同埋你老婆帮帮手啊，曾志豪。 冇啦，呢、這个时势我谂都好难再补到货啦。点解啊？我哋买口罩嘅两大地区来源，佢哋而家自己都冇口罩用啦嘛。如果你仲用唔同嘅途径喺佢哋嗰度买口罩，你会唔会觉得有啲真系好似趁火打劫啊？又或者刻意兜到揦饭食啊？阴公，我哋希望我哋嘅存货系可以足够啦。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就要听一下一阵阿祖佢嗰个风头火势啦，可以教你点样避过口罩一劫嘅。嗱，有句说话咧，就系讲话当潮水退潮嘅时候咧，就会知道边个人冇着泳裤噶啦。系啊，即系话咧，当一啲危机啊，或者一啲事情发生嘅时候咧，你就会见真章，知道边一个咧究竟处理得好，边个就处理得唔好噶啦。我哋都讲啦，嗱，香港之前咧就大家有目共睹啦，系啦，我哋嘅处理评分。咁开头咧，我哋望住其他地区啊、国家咧，你就会觉得，哎呀，人哋咁好嘅，又或者点解人哋原来都咁差嘅？我谂其中一个咧，令到你都跌晒眼镜咧，即系如果你话潮水退咗，见到有冇人着泳裤，佢条泳裤应该系唔单止冇，佢甚至乎仲会损手烂脚，俾你见到，哇！个 pat pat 做咩流晒血咁样嘅？呢个地方咪就系日本咯。日本咧，最近咧有一张相一影出嚟咧，大家见到咧。真系捽一捽眼，哦 ，sorry， 呢个系高位动作，唔好做啊！大家即刻咧捽一捽个 mon， 然后咧摸一摸个 mouse， 都会好惊讶。呢度系香港啊嘛，日本点会咁噶？冇分别嘅，唔系睇真啲，哦，真系写日文噶、哦，系咩相咧？咪就是一张超市货架嘅相咯，空空如也四个字，仲要有乜嘢空空如也呢？可能你话喂。佢哋搶啲乜嘢啊？冇一樣同我哋係搶廁紙啦，同埋搶 M 巾。係啊，你真係仲記得㗎？我哋差唔多即係幾個禮拜之前咧，嗰陣時仲係即係疫情都幾嚴峻咧，大家喺嗰、那個超市度咧斷貨㗎嘛，又冇米啊，又冇廁紙啊。嗰陣時大家話：喂 ，M 巾都冇啊，點解咁有趣嘅？咁日本咧而家個超級市場咧都係俾人搶購一空嘅。嗱，點解咧？呢、这个又真系见到咧，两地咧嗰、那个即系来源啊，问题嘅根源咧都差唔多嘅。首先，佢哋都系谣言啦，系咪？嗰阵时咧，香港就话喂，因为咧我哋啲货咧就要靠大陆噶，佢哋而家冇得复工咧，啲厕纸就嚟唔到啦。咁日本系点样咧？犀利啦，佢哋有两层嘅谣言嘅。第一，同我哋一样嘅，就系话喂，你冇得由大陆咧入厕纸啦，所以咧一定要囤先。但第二个原因咧，就令佢哋更加惊啦。佢就话：你知唔知啊？原来厕纸啊，同埋口罩都系用相同嘅原料噶，所以口罩唔够货，厕纸都会冇货啊！你如果唔买嘅话咧，以后真系冇机会可以抹噶啦。咁样就系咁样，抢到咧，抢到咧，嗰啲唔同嘅地方咧，唔单止口罩当然冇晒啦，厕纸都冇埋。咁点解话呢个系谣言呢？因为佢哋已经澄清咧，就话大佬啊，口罩嘅原材料系不织布。厕纸嘅原材料系普通嗰啲咧，咩木浆纸啊咁样，系两回事嚟嘅。嗱，即系唔系我哋马后炮啊？ 你觉得这个谣言香港人会不会那么容易中呢？即是刚才你就这么想，你都会觉得除非你那个口罩真的那只透明薄一一三点式那只咁嘅叫做師傅 0.01 口罩啫。如果唔係，我哋成日都話三層㗎喎，又話外面係即係防嗰啲水呀、中間又防菌呀嗰啲，咁照計都冇理由係同廁紙一樣呀、啊、除非你張廁紙好靚㗎啫。嗱，當然啦，我哋而家相對啦，廁紙嘅供應呢穩定咗，可能我哋呢就可以靜落嚟呢，就會發覺假嘅唔會有呢啲事嘅。但日本呢而家先至爆到輕輕含含，會唔會原來呢證明咗咩？人一惊咧，真系脑就残啊！原来真系有好多唔同嘅情况之下咧，会令到你咧个脑啊断路嘅咁样。而佢哋仲夸张啲系咩咧？因为口罩都抢啊嘛，佢哋咧原来政府啊谂住讨论咧，三月中开始临时暂时禁止咧喺网上面拍卖口罩，防止咧有人会转为即系转卖为目的咁样。哇！即系如果搞到咁严峻嘅话咧，我谂你真系觉得。日本呢個社會咧，其實原來佢哋個控制啦，喺佢好多嘅管理上面咧，原來都真係潮水退，真係底褲都唔見咗嘅。咁我諗以後咧，我哋對呢、這、一個我哋咁喜愛嘅旅遊城市咧，你會唔會又多咗一分？多咗分咩咧？多咗分親切感咯。你終於唔會覺得咧，喂，我去到嗰度咧，就人哋俾我高高在上咧，我就要朝聖啦。原來喺危機之下，日本同鄉。你抢厕纸，我都有抢 M 巾啊！喂 ，give me five。风头火势，冇错。头先阿祖就同我讲话，喂，如果真系冇口罩，问你攞得唔得？冇啦，我问翻佢啊，真，因为佢睇咗个好介绍，佢可以话俾我哋听，唔够口罩有咩办法？我先要向你学习啊！我哋有黄耀祖。 你小心讲啊，向我学习系冇用嘅，向呢位议员学习咧可能有用嘅。先提就系咁样嘅。其实我冇谂过咧，隔咗一个月之后咧，呢一单嘅新闻咧系会有得翻炒，因为有个下集未到大结局噶吓。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咧？因为呢一个月嘅新闻真系好多。喺今年1月29日嘅时候，即系大约一个月之前啦，蒋丽云议员咧就喺佢嘅社交网站度咧分享咗一条短片嘅，建议市民咧可以选择用100度嘅水温翻蒸消毒口罩咁样。而之后嘅一日咧，佢仲以一个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嘅身份啦，谈及口罩重用嘅问题，甚至乎专家都咁样讲噶啦。以我所知冇呢样嘢，蒋议员，但蒋议员就反驳话：咁等我话俾你听啊，你自己睇清楚有冇呢一样嘢啊！咁样呢一幕咧依然历历在目噶嘛。嗱，点解要攞翻出嚟讲咧？因为原来喺上个月中啊，即原来呢件事发生咗之后咧，去到2月中嘅时候咧，蒋议员啊，佢真系委托咗咧一个咧大家都相信嘅机构嘅，就系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啊，就住蒸口罩进行咗个测试。嗱，即系之前大家就会讲啦，喂，蒸口罩，讲真真系嘅，我自己都认啊吓。我都有份笑，点会有用啊？因为其实有好多专家当时即刻冲咗出嚟讲嘅话，蒸口罩冇用噶，唔好咁用啊！大家千祈唔好学啊咁样。但今次蒋议员咧就揾咗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啊，就住蒸口罩咧做咗个测试嘅。佢话咧嗰啲 PFG 咧超过 95% 嘅口罩喺摄氏100度高温之下蒸10分钟，根据住美国 ASTM F2299 嘅标准测试，发现平均嘅过滤力咧。只是跌了 0.11%， 并且说报告证明蒸汽是做进行这个高温消毒是不会破坏口罩的结构的。看到这个时候其实我心离了一离，离一离的什么意思呢？看到蒋议员那条片，看到他有温柔的声音，慈祥的笑容，还有这么坚定的眼神，告诉大家知你哋怪错咗我，我冇错，系你哋屈我咋，简直好似天使下凡一样啊！我自己咧都有一刻喺度谂噶，死啦，好似冇得驳嘴、啊。因为咧今次蒋议员咧真系揾咗啲咧大家认可嘅机构咧，就走咗出嚟同大家讲，咦，原来摄氏100度高温之下蒸10分钟， 是不会破坏口罩的结构的。但在这个时候还有下集的，因为也都有其他的专家走了出来，即对于这个的调查，这个的研究报告有一个小小的提问，我想这一点就可以留给我们所有的听众去想想，你们自己会不会去蒸口罩这样用。因为今次跟着就有一些的，譬如好像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的主席梁子超，他就走了出来讲，他就说是研究显示对于这个蒸口罩的过滤滤芯结构影响真的相对来少的。不过有一样东西他就说这个的报告究竟是怎样做的呢，是需要交代的。其中一样东西就是说今次蒋议员希望你要推广这个蒸口罩，但一定要将这个他做的调查研究的过程的全流程要告诉大家知。原因就是因为实验室所采用的环境方法并非同大家一般家庭喺屋企佢哋用嚟蒸口罩嗰个方法会系一样嘅，可能中间嘅过程会出现多咗导汗水嘅情况啦，咁啊咁又有机会影响到过滤层嘅结构噶咯，所以佢话咧唔可以话佢错，但系嗰件事就系、是、究竟实验室点做，同埋大家喺屋企真系自己选择攞100度高温去蒸嘅话咧，可能嗰个效果出嚟系会唔同嘅。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唯有这样讲句，大家都没错，大家都没错，但肯定的一件事就是实验室那个报告呢，如果大家套用在自己家做的话呢，未必是有一样的效果的。所以蒋议员又好，大家都好，蒸口罩呢我自己觉得可能都真的看定一点，不要乱来。那 不如这样吧， Super 打我、 蒸口罩就见仁见智啦，蒸肉饼可以嘅， 系咪啊？ 鸡蛋蒸肉饼，榴莲乜乜乜啊！天继续喺屋企同我哋做节目，系 啊，喂，唔知道大家咧有冇睇到咧一个网上嘅广告图片咧？咁啊，琴日咧我哋阿 P A 同学仔咧阿宇咧 send 俾我嘅时候咧，佢唔系话想提供一单新闻俾我咁简单，佢直情话豪仔我都谂唔明佢喺度做乜。佢話：不如你哋聽日咧攞嚟一齊突破盲腸咧，研究一下究竟佢係搞乜嘢咁樣？ 咩事先？咩事先？ 係啦，咁啊，話説就咁樣嘅，佢咧就影住一張咧就 俾人影到， 唔係嘅，佢係自己影嘅，好似係 佢自己影， 係啊，即係 好嗱。據我知咧，好似就係有人影咗擺咗上網，跟住嗰個嘅公司咧攞出嚟抽咗個水。 哦，系咁样咩？ 我记得有，我又记得阿田系咪记得得呢一个版本啊？ 因为我见到嗰张相系好高，佢唔系自拍噶， 梗唔系自拍啦。即系我意思话，所谓有人影咧，究竟你系话偷拍啊，定系嗰间公司特别做咧？嗱，我先形容咗系咩咧？佢个场口咧就系呢个姨妈家私嘅其中一个咧，即系sofa 嚟咁样嘅。即系你知佢里边好多嗰啲家居部门噶嘛。咁呢张相咧就系姨妈家私咧嘅一个好似有张 sofa 啦。咁然后咧有一个人咧就摊咗喺度。咁咧摊喺度嗰个人咧，全身嘅装束咧都系呢个咧开心时刻 Pizza Hut 嗰个外卖员嚟嘅。 系佢仲有埋佢嗰个即系 系啦送餐嗰个盒 嗰个 包 黑色包嘅。 系啦，咁然后咧佢唔系坐喺度，又唔系点样，佢系咧摊喺嗰个 sofa 上面，仲要都几闭目养神 feel 咁样咧，直情系摊咗喺度咁样嘅。 哦，咁唔出奇啊！类似你经过姨妈家私嘅话咧，周围都有人咁样噶啦。 系啦，冇错。咁好啦，呢一张相咧，嗱最重要系咩咧？咁呢一张相系影完之后咧，嗱首先有人影低咗啦，影完之后咧，佢 upload 咗落咧一个平台度嘅。 系啊。 咁佢呢个平台究竟系边树嚟嘅咧？佢就 upload 咗去咧呢一个姨妈家私嗰度。 系。 系啦。咁究竟系代表啲咩咧？嗱，因为咧。佢喺姨媽佢哋自己嗰、那個即係官方平台嗰個咧，就 Facebook 嗰度咧就 share 咗呢張相。咁、我哋好直覺咧就會覺得，任何你 share 得嘅，咁梗係希望係賣廣告啊，或者對自己有宣傳或者即係有正面幫助嘅作用啦咁樣。咁佢而家呢一張相影出嚟咧，就大家見到個主角就係、是、咦？送外卖薄饼嗰位朋友就喺佢张 sofa 床度瞓着咗，咁、究竟系卖紧啲乜嘢嘅咧？ 哦，系，佢系话佢张床好好瞓啊， 系啊， 是 啊 sofa 都咁好瞓 ，sofa 嚟噶嘛，系咪啊？唔系床， 系啊 ，sofa 床嚟嘅啫嘛，系啊， 坐飞椅咁啊，系嘛？哦，但都好阔落啦，总之就 系、 是， 系啊，系啊，即系佢总之咧就系摆咗喺度。然后咧，仲要系啊，唔系啊，我搞错咗啊！佢系 Pizza Hut 自己摆出嚟噶，即系话头先咧，我将佢捞乱咗个主客咧，佢唔系姨妈家私咧，将呢张相摆上去。 姨妈都好似有摆过， 姨妈之后 唔系应该姨妈摆咗先，跟住 Pizza Hut 就再摆。 唔 系、 啊，系姨妈系 Pizza Hut 跟住噶，唔系姨妈跟住噶。嗱，因为咧佢就净系影住就系话呢个 Pizza Hut 咧就嗰、那个外卖员咧坐咗张瞓咗张 sofa 床度，戴住口罩。咁然后咧，成张相咧冇任何标题嘅、最重要咧就系佢系摆喺佢哋自己个官网嗰度咧。咁大家就话啦，喂，嗱，正常你唔应该话俾人听咧，就 系、 是、你个外卖员系会所谓 系咁样， 系啦，摊喺人哋个地方度瞓，系咪？ 摊喺度瞓，因为咧，如果用头先个逻辑咧，都仲容易理解。你话如果系姨妈摆嘅。咁咧就可能真係 sell 咧就話喂，我哋嗰度舒服到咧，可能有啲好辛苦工作嘅外賣員工咧都會嚟瞓覺咁樣嘅。咁但係而家唔係啊嘛，而家調轉，而家係呢一間鋪頭嘅員工瞓咗覺，呢間鋪頭 upload 咗落自己度， 係啦。所以呢啲人就会话啦，咦系咪自己宣传自己啊？多单多到咁啊！啲外卖员顶唔住啊，跟住喺度唞唞咧咁样。 系啦，咁但系咧，原来有啲细心网民咧就发现咧，原来咧 Pizza Hut 咧同埋姨妈咧，佢哋系同一个财团旗下嘅品牌嚟嘅。 怪得知啦，因为我见到咧喺网上面佢哋有几多嘅回应同埋交流嘅。因为咧呢一张相咧就出咗去之后咧，首先啊吓，因为个背景咧就 系 姨妈家私嘅 sofa 嗰度 啦。系啊系啊， 首先咧就有人咧就话姨妈家私佢哋喺嗰啲。听众们的 comment 嗰度有留言咧，就系话咧，哇咁好瞓，瞓到唔想翻工，系咪咧？所以咧，我哋决定咧就送一个瑞士肉丸俾你啦。 系啊，黐咗线真啊！ 而家阿姨妈讲完之后咧，阿 Pizza Hut 嗰边咧都有回应噶， 系 啦，佢回应咧就系话好啊，两盒啊 ，fans 唔该，如果你俾呢个瑞士肉丸我哋嘅话， 系啊，即系话系咪真系咧？呢两间公司咧，佢哋自己咁样嚟个 crossover 嘅宣传咧？即系其实佢都唔使讲任何嘢噶。如果呢个都系真实嘅话咧，证明咗有一个全新嘅广告玩法啊！ 佢都唔需要以前嗰啲廣告咧，一定係 sell 到咧，就係話飲我杯酒啦，就即係又正面啦，用我呢一個洗頭水啦，又乾淨啦，佢而家乜都冇。 但其实冇什么可爱，因为他们旗下集团他们是自己人来的嘛，是不是冇对冲的，大家希望想大家帮衬他们嘛。 不是、啊、你想想如果平时呢哪里得的，你刚才 我 都说。 是啊明白。 你那个员工你应该你每次 sell 餐 灾难来的第一件事、啊、你想想我负责我们公司送外卖那位的朋友他竟然 睡着了。 做在工作的时间好令他在哪里 了。 睡着了还要被人拍埋上放埋上网，还不是你应该一个公关灾难。 是啦、啊、但是你又估不到的。冇事喎，因为咧呢张相咧系佢自己摆啊嘛，所以你又发觉又好得意嘅。如果呢张相咧你系俾佢嘅竞争对手，哇，譬如第二个系啦，咁样摆上去咧、嗯，可能就小型公关灾难嘅，但系自己爆自己。 即系我即刻可以快讲一个咧，其实已经成为咗一个公关灾难噶啦，就系、是、呢个中环嘅有一个嘅茶餐厅 啊，系 嗰杯嘅冻柠茶， 二手重用冻柠茶， 二手重用冻柠茶，其实件事好简单嚟讲咧，就系、是、有人咧就喂，我明明嗌小甜，你做咩俾咗呢杯唔系？正常的冻柠茶我的咁样，嗰、那个伙计咧就攞翻去入厨房之后就摆咗入个雪柜度，到第二个有人客再要呢个 冻柠茶， 佢攞翻出嚟俾第二个饮，就因为佢哋处理得唔好，嗱其实都系一个出错啊，同之前我哋讲嗰个伊莎贝嘅员工啊喺姨妈嗰度瞓着咗一样啦，系咪先？但当佢处理得唔好嘅话，嗰、那个公关灾难去到而家隔咗啊成个礼拜啦，大家喺网上面啦，喺佢哋嘅平台啦，依然喺度讨论紧呢间茶餐厅佢哋嘅处理系咪非常不当咧？ 不过又真系好。大分別嘅，你而家呢個送外賣呢個咧，擺明係做出嚟噶嘛， 係 擺明，因為你如果睇到張相咧，邊有嗰個 pizza 嗰個兜咧，佢連嗰個宣傳 係啊係， 篤正正上埋個網址喺度，同埋佢自己 upload 落自己官網度咧，佢應該就自己用呢一種方法咧嚟可能想搞宣傳嘅。但係頭先你講二手外賣凍檸茶咧，嗰個投訴嚟，其實我覺得嗰翻嚟可以講下， 翻嚟講多少少可以，就係點解咁樣嘅事啊？喺而家香港啊都。仲有人夠膽咁做，尤其是喺疫情底下，二手凍檸茶，你夠唔夠膽飲呢？ 同埋十二名教會領袖。美国纽约市确诊首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个案。纽约州长葛毛证实消息的时候指出，这名三十几岁的女子是前往伊朗旅游的时候感染病毒，目前正在寓所隔离。当局未有公布这名病人的住址，但有消息指她住在曼哈顿区。葛毛表示，这名病人出现呼吸道病征，但情况并不严重，返回纽约之后情况一直受控。葛毛促请市民不要过分忧虑，宣称公众感染病毒的风险仍然很低。不过纽约的华人社区由上个周末开始已经有恐慌的迹象，不少华人到超市抢购白米，而口罩和搓手液亦都缺乏。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本周中期朝早清凉。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38点，升204点，总成交金额55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54点，升7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73点，升29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9.6，升3.6；阿里巴巴204.2，升4.2；美团点评99.05，升1.5；小米集团12.64，升8仙；汇丰控股52.75，跌4毫；中国平安87.85，升1.2；安石 A 五十14.48，升4.4；融创中国45.1，升2.7；友邦保险76.95，升5仙；建设银行6.44，升1.4。

好啦，继续翻嚟风骚快活人啦吓，我哋而家咧诶，宝宝天气咧就系20度气温，相对湿度86%。 系啊，话未来咧两三日咧系会大致多云，有几阵雨，而且咧去到本周中期嘅早上咧系会清凉嘅。就咁睇嗰啲即系天气预测咧，就话可能去到礼拜四啊朝早咧会去到16度咁。着件外套咯，都未到真系冻嘅咁样。 系啊，嗱 咁啊，咧系天光嘅，不过咧好大雾咯，阴阴湿湿咁样嘅。 诶，咁似你嗰啲天气。 阿知你哋多啲， 唔系我直情觉得好似英国伦敦咁样咧、啊，你肯伦敦咯，系啊， 咁你纽约啊，系嘛？ 我想去趟东京多啲，同佢一齐抢嘢真系。 头先讲紧嘅所有地方都系受疫情影响噶吓，真系。 系啊，咁啊喂，头先我哋咧，十一点前咧，我哋咪讲咧，就话有间茶餐厅咧，就有呢个二手冻柠茶事件嘅嗱，咁啊中环嘅呢一间茶餐厅咧，就俾食客咧就投诉咗，喂大佬啊咁样嘅，嗰杯冻柠茶我饮完之后，你俾翻第二个。饮，仲要咧几核突咧，就系佢见住咧就系嗰人咧就成啖饮咗落去， 系 因为冇人会发，冇人会即系预计到原来嗰包冻柠茶你饮过噶嘛嗰杯嘢， 而同埋成个过程俾人睇住晒， 仲要系自己睇翻啊，即系嗰个 第一手嗰、那个 系啊，一手冻柠茶见到点解有人 kiss 我个饮管噶？ 因为嗰件事系咁样嘅，即系如果讲清楚少少嘅话咧，就有一位嘅顾客啦，佢就 order 咗一个冻柠茶咁样，不过就话要走甜嘅， 系 点知咧杯冻柠茶咧递到佢个。个位嘅时候咧，佢一饮即系有饮到啦，佢、就会觉得咦唔系酒甜，劲甜咁样，就叫嗰位嘅伙计咧就麻烦你换翻一杯咁样啦。跟住咧，其实只不过系好自然地嗰、那个顾伙计咧就 say 咗 yes， 话冇问题，我哋换俾你啊咁样。但系呢一位嘅顾客咧就啱啱咁啱就望住，以为佢攞去抌啦，点知就见到呢位顾客就唔系呢位嘅侍应就摆翻入个雪柜入边度。跟住咧，嗰位顾客就呆咗。点解会摆入雪柜噶？你唔系应该要抌咗佢或者换过佢嘅咩咁样？因为佢仲记得咧嗰阵时自己咧，即系嗰杯柠檬茶咧系咩色嘅饮管啊，各样嘢纸详细嘅资料佢都记得嘅咁样。点知转个头咧，所以因为佢就有啲担心啊，死啦！你系咪会攞翻出嚟俾第二个顾客饮啦？咁样，所以只眼就冇离开过，继续望住嗰个雪柜 系 啦。 点知跟住咧就真系见到另外就有伙计啦，就将呢一杯咧俾佢饮过嘅柠檬茶就攞咗俾第二个。顾客再去饮咯，所以咧佢就知道系啊，我只眼真系冇离开过嘅雪柜噶，我唔系讲大话呃佢嘅，你知啦。呢类型嘅投诉其实喺网上面我哋耐唔时都会见到啦，系咪？但今次咧唔单止呢一位嘅第一手嘅柠檬茶嘅顾客，佢目测住之后。其实那个茶餐厅自己都有走翻出嚟讲，佢哋咧睇翻 CCTV 呢件事，佢哋都承认系真有其事噶。 系啊，嗱，但系而家咧有个问题就咁样嘅，究竟佢系个别呢一个嘅 waiter， 佢突然间嗰下咧即系发癫。佢咧就將人飲過嘅凍檸茶咧就收咗入雪櫃，然後再拎翻出嚟，即係究竟係佢一時之間自己失魂做咗呢件事啊， 定係常態咧？ 係啦，嗱，因為點解啲人會有咁嘅懷疑咧？佢又擺得即係都幾好似係一個特意嘅地方嚟嘅，因為如果你話你求其突然間 擺 咗喺度，跟住然後你再拎翻出嚟，都仲有機會話哦，咁佢冇諗過啫。但係佢擺喺雪櫃裏邊咧，佢仲要咧，因為喺佢同嗰個食客咧對話嘅過程裏邊咧，我覺得有一句咧都幾驚嘅，因為咧嗰個食客咧就話喂。你做咩將我嗰杯凍檸茶俾翻嗰個人飲，俾翻嗰個人飲？咁咧嗰個侍應咧，佢就話：你嗰杯黃色飲管咧，我已經抌咗啦。咁咧嗰個食客就話：唔係啊，我呢杯係凍檸茶，你喺垃圾桶聲稱抌咗個杯係凍奶茶。然後咧，重點嚟啦，嗰個侍應咧佢就話啦：咁你想點啊？你係咪要我成櫃茶 掉 曬佢啊？嗱，呢句代表咩意思？即係話。 有个柜里面仲有好多杯， 冇错。喂，你而家如果你正常咧，你话咁你想点啊？你而家系咪想我呢杯抌咗佢啊？嗱，讲一杯，但系嗰个侍应根据嗰个食客嘅复述咧，佢系话你系咪想我成柜茶掟晒佢？天啊，成柜嘅意思即系话成个雪柜、啊，咁点解成个雪柜嘅茶要掉晒佢咧？系咪嗰啲全部都系二手噶？ 嗱、啊，我又唔 即系嗱，即系你文字上推论咧。是成立的、哦。 即系事实上推论 成柜茶噶嘛？ 系啊，你如果你里边嗰啲全部都系新粗粗嘅，个侍应点会咁样讲啫？你系咪想我成柜茶掟晒佢？咁即系话雪柜里边嘅茶系咪都系同呢一杯 同樣 咁又冇可能係嘅。咁你諗下點會成個雪櫃嘅茶都有人退過翻佢嘅啫？嗱，呢一個已經唔合理啦。 鬼知 咁呢個真係唔會發生噶嘛？但係我估啊嚇，佢個嗰個夥計嘅態度真係唔好嘅。而咁公司都承認啦，我估咧可能佢嗰個意思係係啦，即係有啲發晦氣嗰啲，係我係擺個盒茶入去啦。咁而家我哋我擺個入去啦。咁你我其中一杯係咁，我就成個要抌曬佢啊！即係我覺得可能佢有少少呢一個嘅語氣喺度。 真係唔知道你呢個係一種解釋啦。但如果我覺得咧，即係另一種令人憂慮咧，就係頭先嗰樣咯，即係講唔埋嘅。即係如果唔係佢點解會咁樣形容？仲要喺雪櫃裏邊，雪櫃裏邊究竟有咩凍檸茶喺裏邊咧？ 應該係常態，佢先有咁嘅動作。 係啊，你係咪想我全部抌曬佢啊？如果咁都唔要嘅話， 因為如果唔係咧，我換咗佢，咁可能我唔知道其他茶餐廳會點處理，多數都係應該倒咗佢啦，係咪先？但係佢可能佢慣好慣性地擺帶拉開對門，擺喺佢裏邊。呢、這個動作係即係我覺得又係幾特別指定動作。 所以咧，其實我都想將呢單嘢咧，我哋拉闊啲嚟講啦。究竟呢即係大家成日帮衬开即係唔一定茶餐厅添啊，可能你普通西餐厅都得㗎。即係究竟呢各位食客呢你有冇遇过呢类似即係可能你係觉得哇喂好似唔乾淨喎佢啲手腳，即係你係咪將人哋用剩嘅攞返嚟俾自己呀？譬如成日傳說中呢，即係傳說中就話嗰、個菠蘿炒飯嘅菠蘿係重複用㗎嘛， 咪又或者即係大家利是你講句呢，即係你話呢平如我碟餸，即係大家利是喂有阿小强只脚喺度嘅咁样，跟住你一定会话咧，本来嗰个系当系扬州炒饭嘅，我唔要扬州炒饭啦，你而家转一个肉酱意粉俾我，因为你会好惊咧，就佢入去只不过攞走咗阿小强只脚， 系啊， 系啦，即系或者之类嘅嘢就攞翻个碟俾你或者俾其他人，所以死都会话啊有小强脚脚，我唔要扬州炒饭，我要肉酱意粉， 换 个 第二样咁样， 系啦，即系呢一个大家都有咁样嘅惊喺度咧。 你如果系咁嘅话，咁会唔会嗰碟扬州炒饭转嫁到去第二位 order 叫扬州炒饭嘅食客咧？ 暗地里你个心有冇谂过会有呢啲事情发生啊？田 冇谂过咯，谂住个个都会系良心嘅，即系叫饮食业真系唔可以乱嚟噶嘛，因为真系食落肚，你食多人哋，人哋真系会话 系惊噶。 唔系，同埋嗰件事个画面咧，比即系如果嗱我退过，我有食过，跟住有小强嘅脚已经好晕好呕心噶啦，系咪？你谂下嗰个画面唔系，系嗰碟嘢有人食过，你知？知啊，仲要有小强只脚，即系两样嘢系双重打击嚟噶喎。嗰样嘢， 我觉得咧，以前咧睇嗰啲港产片咧，又衰嘅。有时佢哋咧会影嗰啲厨房咧，佢当系搞烂 get 咁样咧。嗱，我谂你一定见过啲场面咧，譬如可能咧出边有个好奄尖嘅客人，喂奶酱多啊，点解多奶少酱噶？同我换咗佢，可能换咗几次咧。通常啲桥段会点样咧？你就会见 佢换咗佢咁衰态度啊，即系嗰啲通常系佢换 下台面。 系啦，系啦，我曾经见过有一幕嗰啲戏剧嚟嘅，佢就会点样咧？譬如我同阿祖两个喺里边做 waiter 咧，一个就话：喂，佢话唔要奶酱多啦，换咗佢啊！佢就话：好啦，我帮你换啦。喂，你做咩啊？舐干净佢咯。佢就舐舐舐，因为冇奶酱咯。系啦，嗱呢啲咧，即系当然你觉得哇，拍戏得啖笑啦。但系咧，你而家有啲惊咧，就系死啦！究竟呢啲所谓戏剧源于生活咧，有几多系真噶？即系如果咧，系啦，即系由呢一单咧，如果引起大家一个。即係集腋成裘嘅話咧，究竟我哋有啲聽眾，你有冇幫襯過，或者喺茶餐廳咧，任何餐廳啊、酒樓都好咧，你遇到一啲咧，你會覺得係唔衛生啦，你會好懷疑咧，佢究竟係咪即係手腳唔乾淨、加料啊，又或者你覺得佢瀨啡啊？喂，個羹跌落地下，我叫你幫我換過，原來你就咁攞隻手抹一抹俾翻我，即係有冇類似呢一啲情況咧？如果你係業內人士咧？你会唔会都可有啲咩可以督一督灰咧，就讲翻出嚟嘅咧？ 即系其实我谂，我哋香港嘅顾客，我哋都有想知个现况系点。我估同以前嗰个年代，即系头先，譬如阿豪仔你举个例子，即系做戏咁做嗰啲例子咧，即系讲紧可能系八九十年代啦。 系 而家理应咧，应该系少少到冇，因为大家都会知道，喂，如果我真系出咗一单新闻嘅话。其实嗰个铺头个招牌就真系直接自己拆咗佢噶咯，佢哋都唔够胆咁做噶咯。 佢而家呢度已经咩啦？因为佢睇埋 CCTV， 确实嗰个员工系咁做，真系冇得走噶，又真系。 佢已经其实咧有好严正地道咗歉啦， 冇错， 亦都会话咧想揾翻嗰位嘅顾客同佢即系赔偿翻俾佢亲面道歉俾佢嘅。咁但系我谂个招牌都真系裂咗啦，应该。 系啊，嗱，同埋咧，即系如果我又再拉阔啲，再阔到咧，哇，即系阔到巨无霸。 咁样咧，记唔记得我哋咪成日讲嗰啲五星级酒店咧？ 系 清洁客房嘅时候，都试过俾人哋影住闭路电视话，哇，你啡到，以为豪仔做清洁啊？系啊，我哋以为系阿田嚟噶嘛？点知系豪仔嚟做清洁？哇，咁样抹嘢都得嘅？ 攞厕所水嚟洗星盘啊，咁样跟住咧攞啲嘢周围抹地下抹地啊 嘛。系嗱，点解我会攞呢个嚟做一个比较咧？因为咧，当我哋话我唔信嘅，我哋应该香港好多餐厅都会好良心啊，或者佢门面咁光鲜。咁我一諗返起五星级酒店呢，你就会发觉死啦，係咪呢佢哋总係有某啲角落头呢， 係 其实都係见唔得人嘅。所以点解呢大家去到最尾呢就话喂唔好望唔好问唔好睇，煮嚟就食啦，喂 有啲嘢知就算啦，点解你仲要话公仔话出场嚟睇埋 唔好入厨房唔好入厨房睇。 咁早早话真係早早话行得去嘅帮衬得开我就唔豁出去㗎啦。所以佢系赤脚唔着拖鞋喺酒店房行啦，行 系 㗎嘛。 唔諗即系如果你要諗嘅话呢，其实做人呢真係好痛苦啊。 系啊， 系因为你永远諗嘢呢，呢类型嘅画面你只会諗衰嘅啫。你唔会諗哇五星级酒店佢一定平时啊用两个钟头嚟清洁我间房逐格逐格街住阿信咁样抹地嘅，你知唔会噶嘛？同埋你个想象会系呢一个方向噶嘛？好啦，冇谂啦，得啦，好开心咁样咪算咯。 系啊，咪但系究竟嗰个画面开有几恐怖咧？嗱，譬如而家俾人投诉嘅就系一杯二手冻柠茶啦。咁、我哋唔同嘅食客咧，你有冇遇过？究竟会唔会真系你觉得嗰个食材咧都系用过啊、食过啊？会唔会真系有啲咁核突嘅即系情况咧？你系怀疑可能有投诉过嘅？嗱，我哋三个应该就大吉利时，我哋冇遇过噶嘛。 其实预咗噶啦，我哋唔知同埋唔想认就可能啊。 唔系，即系起码 唔想有 怀 疑啊！我 食 咗落肚啦，已 经。起码你，我意思系，起码你帮衬嘅过程里面你冇起过疑心啊嘛，即系你冇试过话唔该呢碟嘢冻嘅可唔可以炒？ 我试过有一次嗰杯冻柠茶嗰个柠檬系笃过噶咯。 哦，系啦，嗱呢啲 系啊， 可能佢插个饮土同埋个匙羹嗰阵时，咁咪咁样啊？ 因为你平时笃柠檬茶，你其实都要吃力噶嘛。 系啊系啊， 嗰支棍棍咧会串住嗰个柠檬噶嘛。 系啱。 我嗰次见到有一块咧，其中一块烂噶，即系溶咗成。 佢咪切嗰阵时烂啊？ 唔同噶，切嘅烂。不过我知你想安慰佢啫。 唔系啊，即系我都谂唔同嘅可能，因为其实我有啲惊讲呢个议题。因为我隔篱嗰个咧，我成日话你 好中意饮冻柠茶。 唔系啊，你大学嗰阵成日咪煮手投诉噶，咁中意投诉嘅，即系你同佢出去食饭嗰阵时咧，成日都会话唔热嘅，咁样喺度，即系佢会投诉呢啲嘅。 好高危噶， 我就觉得好高危。 你话唔识佢呢个时候最好。 但系我识佢嗰阵，我冇得扮唔识佢，我哋坐埋 我唔识佢 咁样系咪？佢真系煮手投诉噶，好劲噶，成日都会即系佢觉得嗱，如果我俾咗个钱，我应该系理应有个合理嘅服务嘅咁样，所以佢就会投诉。但去到嗰啲位，好多时候我都话诶，是但啦，差唔多啦，换碟嚟冇乜所谓噶，唔差好远噶咁样。 你有冇讲俾你听？其实点解唔好投诉咁多啊？ 因为我心谂未系，跟住佢第二碟，佢攞俾你，就算你换咗啦，你唔系阿杨州炒饭，你变咗干炒牛河啦。跟住佢点样煮嗰盒干炒牛河，你唔知噶嘛，大佬，你系咪真要投诉啊？咁样。 你有冇话俾佢听点解唔好咁多投诉啊？ 因为咧，我 知道先得噶嘛。 我知点解噶，因为你隔篱嗰个咧外籍人士嚟噶嘛，佢应该系听得嗰句谚语多啊。 咩啊 ？No complain, no gain。 系啊，系 no pain, no gain 啊，大佬。 冇啊，佢听错咗。No complain, no gain。你应该要同佢讲，喂，唔好啊，你越 complain 我就越惊啊。 系啊，系啊。 喂，真系话，如果我哋啲网友咧，你有相关经验咧，不妨喺个 Facebook 度话俾我哋听咧，类似头先阿田嗰啲毒柠檬嗰啲事件咧，有冇咩怀疑？ 都毒过噶个柠檬。 系啦，有冇咩秘密可以爆俾我哋听咧吓？ 伤心失意，全部要借名，放低手机咪做嘢，放心即管喺度吃，坐低一架大细饮饱食醉咁。养先最正。 婆婆吃饭， 难得咁巧咁齐人，有咩苦水即管生，记住过。 饮茶靓，挨到一袋都系嘢，食到开心笑茄茄，坐低倾偈入饭，伤心失意全部要借咩，放低手机咪做嘢，放心即管喺度歇，坐低一家大细饮饱食醉，咁样先最正。咁古怪，见嘢有辛苦出就买，见有队我哋就排，有理冇理竞猜，好彩当我有不快，糯米鸡粉我食晒，我马拉糕都会照卖，叹够燥够电又再 try， 妈妈食饭，妈妈食饭，公公食饭，婆婆食饭，哥哥食饭，姐姐食饭，弟弟食饭，妹妹食饭， 联党结队。地成群约起你树困一困，万大事有我地撑，仲帮你啃。 喂，你同烧卖嚟喂， 系你要猪肉、鱼肉、鹌鹑蛋定系猪肠啦？ 咁多嘢拣噶，鹌鹑蛋啦。 好，你加鹌鹑蛋啦，先生。 烧卖咧？ 我烧卖啊，你要猪肉、鱼肉、鹌鹑蛋定系猪肠咧？ 我要烧卖。 咁咪系咯，你要猪肉、鱼肉、鹌鹑蛋定猪肠咧？ 鱼肉啊。 先生，你嘅鱼肉。 Thank you。 水滚茶靓，又够钟开台食嘢，食到开心笑茄茄。有八街坊伙计死党，继续地落雨担遮。有信心你就会赢，有心想就会是成。坐低一家大细饮饱食醉，咁样先。最正！ 哇喂喂，咁多人，不如八日早年先啦，好嘛？ 好啊，我解 啊，好啊，喂， 咁讲咩？ 贺年啦， 讲咩咧？ 出入平安。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不過你講開香港嘅呢啲茶餐廳咧，又或者我哋有啲叫冰室嗰啲咧，你知唔知原來對大陸遊客嚟講咧，係一種冒險嘅體驗嚟嘅？ 咩為之？即係去茶餐廳食嘢係冒險嘅體驗？ 係啊，因為好容易啦，我哋香港人食慣咗咧，你直情覺得冇乜嘢，咪食茶餐廳咯。但係如果你見到內地好多旅遊雜誌介紹茶餐廳嘅時候咧，佢哋都會話咧，哇！呢度有好多規矩㗎，你哋入到去咧真係唔好。 係咪就係佐敦嗰間咋？而家話佐敦嗰間 啊嘛， 係啊，好有禮貌啊！呢一排可能冇乜生意啊， 咁啊大件事 啊！佢哋好有禮貌，反而令到嗰啲顧客有啲驚啊， 特色都冇咗咁樣。唔係因為好得意嘅，我見到佢哋介紹嘅時候咧，佢會話嗱入到去咧，你就真係咧唔好咧以為人哋會慢慢嚟招呼你啊。譬如佢話咧香港嘅茶餐廳咧效率咧係佢哋追求嘅關鍵嚟。所以你都要配合佢啦， 即系你唔可以慢， 唔可以慢啦，甚至乎咧，你好少人就话咧， 唔可以谂啊，你谂乜嘢啊？咁样跟住就真系谂咁耐， 好好笑啊！咁啊，术语啦，特别系咧，佢话同埋咧，佢话你要预咗一茶餐厅嘅伙计咧，执碗嘅速度系好快嘅、其实佢系等于话俾你听，你可以离开啦，系、啦。佢话对好多游客嚟讲咧，全新嘅体验啊！佢话呢个真系香港嘅饮食文化特色咁样咧、 不过我谂呢一排咧，应该都真系冇呢支歌仔唱嘅，事关茶餐厅都真系冇。乜人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今日起陆续恢复公共服务，其中在湾仔税务大楼和入境事务大楼，大批公务员朝早陆续返回办公室返工。有创新科技处员工说将会采取轮班形式，有同事逢一三五返工，其余就星期二和星期四返工。有入境处职员说今日采取弹性上班制，他获安排然后返工半小时。 有部门张贴告示，表示进入或者是逗留办事处的访客要佩戴口罩，否则不获服务，会被要求离开。有律师楼的职员到之前采取有限度服务的税务局办理事务，他说服务恢复正常就不用再积压代办事务。亦都有市民话，今日缴交商业登记同印花税，佢形容提供服务嘅窗口较早前多，有利疏导人流。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内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大致受控，单日国外新增嘅个案多过内地，认为整体疫情已经踏入另一个阶段，特区政府会密切留意本地新增个案，做好追踪同检疫工作，并扩大医管局监测范围，希望减低社区传播同埋感染。对于政府部门今日陆续复工，陈肇始话担心政府部门出现办公室群组爆发个案，但过去一个月市民对政府减少部分服务有声音，因此在保护市民同公务员的大前提下，需要作出平衡。他又话复工之后如果没有保持社交距离，疫情风险一定会增加，但希望可以将风险尽量减低，例如提醒员工戴口罩和提供弹性上班和午膳时间。不同部门的主管都会和员工讨论个别需要和安排。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对上一两个礼拜由于疫情关系，睇楼的市民减少，导致交投量低。但本港楼市走势受很多因素影响，除了供求因素，经济环境的影响亦都很大。他认为目前适宜对楼市发展保持警觉。陈茂波出席一个电台节目之后又说，今年私人住宅楼宇的潜在供应量大约15000多个单位，未来五年私楼落成量每年平均大约有19000个单位，落成量算是高。政府亦都陆续推展新发展区，包括古洞北和粉岭北新发展区正是开始收地。另外，陈茂波说政府无意就股票市场交易订立最低佣金制度。有超过40年历史的珍宝海鲜坊在网页宣布，受目前的情况影响，听日起暂停营业，直至另行通知。位于南区深湾的珍宝海鲜坊在1976年建成，2002年加入新濠国际发展有限公司，第二年曾经翻新。根据网页介绍，曾经到访的宾客超过3000万人，包括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本周中期朝早清凉。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40点，升210点，总成交金额631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5点，升8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53点，升37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0元，升4元；阿里巴巴204.2，升4.2；美团点评100.1，升1.1；小米集团12.7，升1.4；中国平安87.8，升1.15；汇丰控股52.8，跌3.5；安石 A 5014.5，升4.6；融创中国44.8，升2.3；建设银行6.42，升1.2；友邦保险77.05，升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4，日元108.28，瑞士法郎0.964，澳元0.653，加元1.335，新西兰元0.624，人民币6.968。

广播道人妻信声开始。 好不容易就过了两个月，踏入三月了，广播道人妻信箱见到好多两公婆因为疫情而闹出意见来，尤其是在 home office 那两公婆，时间对耐了，感情未必好了，仔女停课又不停学，出街又不是，不出街又困受斗，这些情况不知道有没有发生在你身上面呢？今日人妻豪同埋人夫祖终于翻到嚟啦，佢哋合体啦，可以将时间交翻俾我呢两位咁可爱、咁可爱嘅两公婆，仲有 Vio 田，真系有啲挂住佢哋 啊！话说呢两公婆咧，夜晚冇乜嘢做，而个人妻就睇睇下手机，又见到啲嘢想同个人夫分享，点知又分享。讨论再演变成点咧吓？我哋又请人妻人夫啦。 老公啊，你望下， 望咩啊？睇咩啫？咪睇你嗰啲新款胶夹几靓啊？ 哎呀，唔系啊，我冇胶夹，我胶咗头咋？有咩好睇、啊？ 咁系咪要睇下你嗰双咁迷人嘅假眼睫毛咧？ 真噶，我啲眼睫毛唔系假噶，有五条啊，五毛啊，见唔见到啊？ 系、 你好中意假嘢嘅咩？ 唔系，梗系唔系咯，我最中意系睇你嗰条。 Yes. 衰人 啊！ 做咩把声做乜咁衰嘅？你想点啫？你好， 我冇啊，咁老婆唔系啊嘛，我系想话我最中意睇你同埋你朋友一齐影嘅相，咁大家都笑得好真噶嘛。 哦，即系我叫你过嚟睇下，系木村同佢老婆静香啊。 咩啊？有咩睇啊？佢哋俾人影到当街亲热啫嘛。喂！我哋都试过啊，不过我哋唔帮人影啫嘛。 啊，老公啊，乜你觉得你系木村咩？定系你系静香啊？ 喂，老婆，我哋 home office 咁闷啊，我哋做下 role play， 我做木村，你做静香得唔得？ 你唔好成日谂呢啲嘢得唔得啊？ 唉，老婆啊，我真系叫咗你老公睇咗上面嗰句啊，老婆啊，我都唔想噶。咁而家我 home office 日日望住你喺屋企啊嘛，咁啊木村你两公婆做咗啲乜嘢？你做咩咁关心啫？ 你望下先啦，嗱，静香啊，喺佢嘅 IG 嗰度啊，佢话而家疫情严峻，嗰啲咧有惯性咳嗰啲人啊，唔该你戴翻个口罩啦，唔好搞到咧人心都惶惶啊！ 咁我哋使乜讲咁远啫？唔系就日本有代表咁讲噶，我听下收音机咧，阿风骚快活人嗰三个咧，好搞笑嗰三个主持咧， 唔好成日学佢哋吓。 点解啊？佢哋好衰咩？ 曳啊！ 唔系啊，佢哋成日都喺节目度有一样嘢做得好噶，叫大家注意卫生啊嘛，咁有咩问题啫？ 而家问题系乜嘢啊？我讲紧静香嘅老公阿木村啊，佢戴口罩好有型啊，同埋佢哋都着紧日本疫情啊。佢老公好有型，好着紧日本疫情 啦。唉， 听到呢度，个两公婆都好似冇乜特别咁啦，好似平时咁倾偈啫，仲见到佢哋好 sweet 咁添吓。哎呀，但系其实人妻系借用咗木村两公婆关注疫情嚟投诉嘅人夫、人夫嘅家人同埋人夫如何在家照顾啊。 啊，老婆啊，你戴口罩都好靓女啊。 哼。而家戴口罩系讲防疫啊，唔系讲靓唔靓啊！你啊，我见你买嗰啲有三层保护啊，有埋 A B C D E F G V E F 嗰啲口罩啊！你买啲咩翻嚟啊？你 喂，老婆啊，你都赞木村戴口罩好有型啦，咁我买嗰啲口罩靓咪得咯？有啲咩其他嘅问题啫？我特登揾埋啊！你最中意嗰个粉红色噶？ 你系咪要靓唔要命啊？我啊要功能啊！ 我哋未有工人咯。 功能啊 ！Oh my god！ 我唔系要工人啊！救命啊！ 哇！匿喺人夫系咪 home office 太耐，玩到冇嘢玩，竟然咁大胆同个老婆玩食字，啊！真系搞笑啊！除咗人夫啊话讲个口罩之外咧，啊到人啊，咪即系咁啊！除咗口罩之外，到人夫咧嘅阿妈嚟啦。 嫂啊，喂， 你叫我啊？ 系啊，家嫂， 好耐冇听过你把声，我以为你已经唔喺度啊。 我有出现过喺呢个环节， 系咩？ 第一次出现、 啊。哦，好啦好啦，咩事啊？ 家嫂啊， 系 好多日都冇见过我个乖孙仔同乖孙女啦，我 missing him 啊 ，missing her 啊， 咁点啊？ 我而家咧就喺你屋企楼下，你有冇嘢买啊？啊，等我帮你买啊。 哦，阿奶奶啊。咁就唔使啦，咁突然嘅，你下次打电话嚟同我讲声先啊嘛。 啊，我而家咪打咗个电话俾你咯。啊，你有冇嘢买啊？我 OK 噶，我有大手。 我有嘢买啊，我买你怕。老公，快啲着翻底衫裤。你阿妈我奶奶佢话喺楼下上紧嚟。 吓、啊，做咩阿妈喺下面嘅？喂，拖住啲时间先啦，好耐冇着过底衫裤咯。 你仲埋埋去冲凉咩？啊，家嫂，诶、欸，我你叫我着多件衫啊，系咪啊？啊，多谢你关心我，我着旧衫嚟啊，你唔使担心我。啊、究竟有咩买啊？ 阿奶奶啊， 你买 得噶啦，你着够咪好咯。咁啊，咁、啊、你真系咪想帮我买嘢先？ 啊，系啊。我 OK 噶、啊。 嗱，咁你记住咯、啊，我想要酒精搓手液啦，消毒湿纸巾啦，仲要咧买埋厕纸啦，同埋咧两包米啊，唔该。 喂，老婆啊，你冷静啲先，使唔使咁离谱？我妈几廿岁啊，你叫佢买咁多防疫用品？ 做咩啫？你都识讲啦，奶奶七老八十啊嘛，佢可能唔使买嘅，免费攞噶。 老婆，你咪仲咁大声讲啊？话就算免费攞，我知道你一定贪嗰啲小便宜噶啦，都系。佢自己用啊，攞咗嚟，点解叫佢攞咗嗰啲免费用品攞嚟我屋企俾我哋用嘅啫？ 做咩啫？你系佢个仔，我系佢新抱啊嘛！佢又诚意拳拳啦，一拳一拳打埋嚟啦。咁佢问我又冇嘢买，我讲咗又唔啱啊！即系其实佢唔系谂住买嘢，咁即系虚伪啦。 虚伪虚伪啊！佢呢啲叫有礼貌，顺便问下你，你知噶。老人家个心梗系最想睇下个孙噶啦，系咪先？ 咁啊，奶奶佢就唔该就应该就唔好讲嘢咁周围咩啊？佢奶奶唔好周围讲啦，两个 周围去啊！你系咪想咁讲啊？ 哎呀，我知道佢唔会帮我买嘢，我已经冇心机啦。是但啦，有咩唔好周围同人讲添啊，唔好去添啊，惹到我两个 B 点算啊？哼！ 又系、哦，而家出面风头火势，啊，唔知道自己有冇接触到一啲病菌噶嘛？一阵唔觉意，一家人中伏，咁啊真系见都冇得见，系要隔离噶啦。啊，万事都系小心为上，唔可以掉以轻心啊！ 老婆啊，快啲啦，我就嚟黐线啦，日日都 home office。仲有啊，阿 B 做咩又要换片？佢今日咁屙得嘅，屙得你啊！佢真系下评嚟噶。 嘿， 咩啊？ 有冇洗手啊？ 有啊。 有冇用碱液洗手啊？ 咩咁样碱液用晒，你未攞新个钟出嚟啊嘛？ 你唔用碱液洗手，请你唔好掂屋企任何嘢，包括我。 哇，人妻咁严厉嘅，我唔知仲有冇其他事情啦吓。 啊，老婆呢次得噶啦，我买咗好多嘢翻嚟啊，三日三夜唔出街，我哋都搞得掂啊，今次应该。 你买啲乜嘢啊？ 吓、啊？ 你有冇抹干净晒先放入个柜里边同 又系我错啊！喂，老婆啊，有冇有冇冇？哎，冇啦冇啦冇啦！哎， 你对鞋 咩啊？ 你件衫 吓、啊？ 你个袋 点啊？ 你嘅唇膏仍然喺我度。你嘅哦 ，sorry， 我唱咗歌添、啊。我想问一下你哋嗰啲咁啲流流杂杂嗰啲嘢，你有冇消过毒啊？ 老婆啊，呢啲我已经听你吩咐，全部攞晒去洗同埋抹干净噶啦。 No， 后边。咩门柄咧？门柄咧？同埋嗰啲咩门钟咧？ 喂，你抹都得噶系咪啊？我真系就嚟癫啦！老婆，你放过我啦！我买咗咁多嘢翻嚟，已经排咗好多条队，同人哋抢咗好耐，仲要拎得好重噶。翻到嚟，净系喺度追住问我有冇抹呢度，有冇抹嗰度？多谢你都冇一声噶，你真系，唉。 系啊，抗疫啫，唔系审犯。太过紧张真系会令到你隔篱嗰个宁愿翻工都唔宁愿喺屋企对住你啊！各位亲爱的，系得抗疫系需要，但系唔系俾对方压力嘅。记住，冷静冷静。 否感到快乐？想你现在是否感到幸福？想你现在是否感到满足？还是你跟我一样非常的孤独？是否你怀疑得到了什么？还是你发现失去了什么？坚持不下到最后没有用，慌张和混乱在黑暗里交错。我已经掉进去了迷惘，躺在无边的沙漠上，无情的太阳，请你高抬贵手，别让我再流浪。去超越，能让我没有办法去面对，能让我分不清楚是与非，能让这故事它仍然在上演，总是在最后流下的眼泪，发现自己还是习惯从前，从前的记忆正在消失中，崭新的旅程却越来越明显。我已经掉进去了迷惘，躺在无边的沙漠上，无情的太阳，请你高抬贵手，别让我再流浪。 要上帝救救我啊！五百啊吓，真系阿仁妻田。 因为我估咧，即系最近呢个疫情嘅情况底下，我自己估计啊吓，多咗人要 home office 咧，两公婆啊、情侣啊，嗌交嘅机会理应可能真系会多咗。 摩擦啊，日久日久见人心啊。 唔系，因为真系对得耐咗噶嘛，唔系讲笑嘅呢件事。 咁系咪代表住佢哋嘅关系唔系好稳健咧？当见多咗嘅时候，唔系爱多咗，系闹多咗。 其实唔系噶，因为咧，琴日我睇到咧，啱啱真系有一个嗰啲 case 系点样咧？ 系 男女大不同喺疫情嗰个紧张。方面 我仲以为个紧张度大家都去到几高嘅防线， 因为咧即系比较普遍咧，男人咧都真系舐啡啲嘅。因为琴日我咁啱喺个节目度咧，我哋就讲话有冇情侣咧会因为呢啲嘢而嗌交咧？咁嗰个网上讨论咧就系话个女朋友投诉，个男佢个投诉个男朋友咧就系话。攞落街都唔肯戴口罩啦，因为佢话我攞落街啫，我唔系 买啫嘛，攞落啫嘛，男士 仍然都系会唔捽手啊，唔戴嗰个酒精搓手液啊，仍然戒唔甩咧，周围摸眼啊、摸鼻嗰啲习惯咧， 出眼出鼻 系啦。 如果佢样样都咁嘅话，个女士闹个男士又好合理喎、啊。嗱，佢错晒，因为佢所有嘢 唔系咁，但系咪就系嗰、那个叫做大家对抗疫嗰个紧张度唔 同，嗰条线唔一样。 好，头先阿田里边嗰啲 case 都系咁样噶，可能即系你连买口罩啊，系咪真系会话？买嘢嗰啲咧，都各有分别噶嘛。 因为即系你买咩，譬如口罩真系太多类，系咪？咁有啲可能着重我要靓嘅，要型嘅，咁但系冇咗功能嘅，咁啊即系死咧！即系大家买嘅嘢系唔同咯，即系嗰个共同目标系唔同一致咯。 不过我谂你 出现闹交咯。 我谂你买口罩买得型呢件事咧，都系早期噶啦。而家你有得买已经偷笑啦。 哦， 而家多咗货嘅， 仲边有机会俾佢拣咧？系咪？ 我估而家冇人求型啩喺呢个时候。独孤求唔病嘅啫，系咪啊？ 都唔系啊，都 唔系。 例如咧， 我上次见到有个同事，我绝对唔会开佢个名嘅。佢着到嗰个口罩咧，我开头望嘅所话，哦咁特别嘅，你个口罩嘅颜色咧，系中间系黑色定系中间系啡色？总之就黑色同啡色嘅配搭嚟噶。我唔记得边个系主色啦，咁样。哇，咁特别嘅，跟住望一望，哦，哇，佢嗰日着嗰件衫咧就 系 黑色同啡色衬咗嘅。 我 都千祈唔开佢个名，我赞佢。好嘢、啊，你仍然揾到呢款口罩， 但嗰样嘢本身系嗰、那个嗱衬色嘅一件事啊，但嗰件事嗰个安全度系咪 安全嘅？因为嗰个真系一个合规格口罩嚟， 冇问题啊。咁同我哋人妻嗰个例子唔一样， 唔系 人妻嗰个系得个款，但就唔系有个安全性 啊。咁、当然啦，真系。咁但系你话会唔会阿田，我唔知道你同唔同意咧？可能就真系男女嗰、那个。叫做對疫症的緊張有差異， 一定是啦，因為媽媽或者是女士一定是緊張過男士，男士一向都舐啡開的嘛，即我想 我很同意， 男性是 因為你是 因為女士 仔細位到呢，即係好似頭先講緊即係人妻口嗰個內容，真係門鐘佢都會覺得，喂，門鐘係街外撳㗎，你喺出面返嚟㗎，你撳完之後你冇買返乾淨佢呀，下一手再撳咁點算，即係連個門鐘佢都會介意埋囉。 係呀，譬如好簡單，我昨日返去老家度呢，同我爸媽食飯呢，咁呢我就一般嘅保安程序啦，我入到門口除低對鞋，跟住呢就啡兩下酒精咁就坐低㗎啦。咁跟住到晏啲呢，我家姐又返嚟啦。我一打開門呢，佢首先同我，你唔好嚟開門，你哋繼續坐喺度食飯。 係， 我 自己 你唔好入嚟，係啦，你唔好嚟過嚟掂我。係啦，即係佢直情係話呢，佢覺得自己好危險呢，叫我哋三個食緊飯嘅，唔好嚟搞佢啦。 因為佢喺外面出日返嚟。 係啦，咁跟住呢，但我點都裝一裝佢嘛，我話啊，睇下你搞成點。哇，我家姐你真係使唔使咁犀利啊？首先雙手有膠手套。 是 真的要戴埋膠手套， 即是他本身是膠手套已經戴出來，還是回來家先？ 他在條街上戴了的，他在條街上戴了的，然後呢他還有戴埋那個護眼罩，真的有戴護眼罩， 他沒有近視，是 不是？他有近視，但他戴con的，可能他就覺得，因為之前說過戴con比起戴眼鏡就少了一層保護嘛，他真的戴了個護目鏡，然後我哇！你又真系争顶帽嘅啫，我怀疑你头先顶帽啱啱先放低嘅啫。 你讲到呢个男女呢个防疫大不同咯，我就谂翻我今朝啊，由屋企咧嚟公司呢一段路里面咧，我应该有见过，我见到有四位嘅朋友要戴到呢个护眼罩， 真系有啊！有 三位系女士， 系 一位系男士， 系 但呢位男士系其中一位女士嘅仔嚟嘅，所以咁你谂下啦，嗱、那、嗰个我话嗰个男士应该系十五岁咁样嘅，整个感觉 即系落嗰啲 friend 嚟噶， 系啦，即系阿妈要啦。另外有一个咧见到。是戴了一个面罩、 哦、 即是连帽加一块胶片這樣就遮住了整块 面罩。 见到两位两位都是女士。即如果这样讲的话，女士那个安全措施是做得比较足的。 正常的。 可能这些位置真的会有拗叫。 是啊，不是，其实他做得足未必有拗叫的。如果隔篱嗰个咧，好似头先你讲个十五岁嘅小朋友或者乐乐咁样咧，系啦，我哋会将佢成为接受啦，系啦，咁就一定冇问题嘅。但如果隔篱嗰个话，可唔可以唔使戴个面罩出街咧？ 未讲完就咩唔戴啊？咩唔戴？你想讲唔戴咩啊？阿乐乐，诶，讲咗个真名出嚟添。 系啦，我谂就已经会出事噶啦，咁样。你有冇拗叫啫？阿田咁样。 我冇拗叫 ，OK 啊，因为啲细路第一佢哋唔出去，唔系点出去啦，同埋佢哋真系睇得我即系认真啊！每逢新闻咧，我例必开大声啦。咁就算佢哋喺度打紧机嘅时候都听到，即系其实咧都话咗俾你听，同埋想当年我做回顾沙士嘅时候系点样咧？咁佢哋都 OK 喎，佢哋意识。 你系咪每日一回顾啊？对住 每次都提系嘛？ 系啦， 即系咁啦，系啦，咁提下少少啫。 系咁播啊，咁播啊，咁播， 每日两次啦，即系少 咗 又。 系啦， 好似 食嘢 一样。 系啊， 但系意识高咗 ，OK 嘅，我都觉得啲屋企人都防范都即系叫保护，都暂时我冇怒气嘅。 系不过的确咧，你话对个仔咧都仲你可以容易啲所谓高压处理咗佢啊嘛。 嗯、 但系如果咧男女朋友啊，两、公婆啊，会唔会真系紧张 咧？有啲老人家咧，你咪即系咪话想咩啊？我真系见到老人家咧，就谂住攞落街，我真系使乜带麻烦啊？咁样系有啲咁怒气嘢嘅，即系有可能。你会担心你老爷奶奶或者你外父外母咁样，咁你真系会话喂，不如你带啦，因为你依家又走上嚟睇我个孙，系咪先？即系话你又唔系，唔话你我又惊咁。 其实咧，仲有一个界别嘅，就系讲紧咧，有阵时啲女士嗱，当系男士都得嘅。太紧张， 系啊，系冇错， 太紧张系会令到你隔篱嗰个咧好有压力， 因为唞唔到气啊， 系啊，因为你会见到嗱，我又唔想即系其实知道抗疫系要专心系要认真嘅，但系嗰个紧张到去到二百万像素嘅时候咧， 咩叫太紧张啊？ 嗱就系呢啲 啦，系咪因为你太咧啡啊？咩叫太紧张啊？ 你好似个口有个黄道，啱啱两个字呕咗出嚟，好似人哋嗰啲影相呕条彩虹， 我即刻跟翻人妻个剧情里边咧，系啦，咩叫太紧？紧张啊吓，我你哋舐啡咋？ 系你舐啡咯。诶， 你 夹摊边 啦，你话你得噶嘛？你嚟啊！ 系啊， 心就最舐啡，所以咧抗疫齐心要紧要嘅，但系千祈唔好俾对方压力嘅，知唔知啊？ 好啦，听新闻。 正。首尔市政府话，李曼希等人一度拒绝接受病毒检测，故意漏报同隐瞒教徒名单，妨碍当局嘅防疫工作。对于教会出现集体感染，首尔市政府要求检察部门以涉嫌谋杀、伤害同埋违反防疫法规罪名，调查李曼希同十二名教会领袖。 美国纽约市确诊首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个案，纽约州长葛毛证实消息的时候说，这名三十几岁女子是前往伊朗旅游的时候感染病毒，目前正在寓所隔离。当局未有公布这名病人的住址，但有消息说他住在曼哈顿区。葛毛表示，这名病人出现呼吸道病征，但情况并不严重，返回纽约之后情况一直受控。葛毛促请市民不要过度忧虑，宣称公众感染病毒的风险仍然很低。不过纽约的华人社区由上个周末开始已经有恐慌的迹象，不少华人到超市抢购白米，而口罩和搓手液亦都缺乏。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星期四和星期五风势颇大，朝早清凉。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61点，升231点，总成交金额671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5点，升8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53点，升37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1蚊，升5蚊；阿里巴巴204.6，升4.6；美团点评99.9，升1蚊；小米集团12.7，升1.4；中国平安87.75，升1.1；汇丰控股52.8，跌3.5；融创中国45.1，升2.6。安石 A50 14.5，升4.6；盈富基金26.65，升2毫；建设银行6.42，升1.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4，英镑9.99，瑞士法郎8.077，澳元5.08，加元5.833，新西兰元4.854，欧元8.6054。每百日元对港元7.1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561。日经平均指数报21,453点，升310点。港金现价报14,855蚊，跌3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98.56美元，卖出1,59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啦，近住碧街对出，咁亦都影响到佐敦道啦，去加士居道咧就挤塞，龙尾喺渡船街噶。重复多次啦，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咁亦都影响。喺埋佐敦道啦，去加士居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渡船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喺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啦，红桃道去翻敬业街方向，近住开源道一段挤塞，龙尾就考明街。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车龙喺考明街咧都系。咁另外，七行道北去尖沙咀，龙尾芜湖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全家积极，同心抗疫。 阿妹啊，俾支酒精含量70%嘅消毒火酒你啊！ 家姐，我啱啱先洗完手啫， 俾你攞嚟抹手机噶，手机周围摆，又系我哋成日都会接触到嘅物品嚟嘅，所以清洁手机同埋清洁双手同样都系咁重要噶。 知道啦， 你顺便抹埋个银包添啊，成日咧拎住周围去都系好污糟噶。 知道啊，咁我都提翻你啊，得闲咧要洗下副眼镜、啊。 可要噶， 梗系要啦，可以用清水或者番碱水冲洗。咁如果比较污糟嘅话咧，可以将酒精消毒液喷喺眼镜部，用嚟抹眼镜，然后再用干眼镜布去抹翻干噶。 知道，阿妹你真系醒嘅啫。 敏感时刻嘅 Kitty 同茉莉提提你，注意个人卫生，咁就身体健康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大大地。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用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做咩啊？又俾老细闹啊？喂，系老细嘅嗜好都系闹人噶啦。 你老细仲要你成日都加班？ 不如你咁谂咯，你都一路做嘢一路听风骚，你老细都唔知噶，咁咪当打个和咯。听我阿祖讲，而家咧就去 pantry 度揾个同事讲你老细是非，调气啊会顺好多噶。 做咩都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陪住你。 喂 ，Bunny， 曾志豪、 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洗完晒手啦，可以返返嚟啦，因为一连串有好多抗疫嘅资讯呢，希望大家係呀要小心小心啊。 好，播报个天气先啦，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 85% 啊，而家直播室里面呢就有曾志豪同黄耀祖，一阵间阿桂花田呢会 join 返我哋㗎啦。呢单新闻 係 同可以话同疫情无关。 咁好囉。 但係都可能系同疫情有关。 咁咪好囉。 都好啊，系咪啊。以前呢可能会少啲见到呢类型嘅新闻嘅，系一单关于职场嘅新闻嚟嘅， 职场嘅 系啦，嗰、 okay、 啲办公室啊，嗰啲咁样嘅。但大家都知啦，因为疫情嘅关系，有好多公司咧都可能会有一啲嘅员工需要放冇薪假，甚至有啲冇咗份工嘅，所以呢一件事就发生咗啦。 系点啊？ 喺一个嘅网上面嘅讨论区里面咧，就有一位嘅朋友就话。我而家咧就是、一间公司，角色代入啊吓，豪仔，你系一间公司嘅主管级嘅朋友嚟嘅。 哦 ，OK， 跟住你就要去应征一啲新嘅下属啦，咁样。 即系我请人。 系啦，你要请人，当你喺度揭紧嗰啲嘅招聘佢哋嗰啲application form 嘅时候，你就见到其中一个即将嚟面试嘅 系 你以前嘅上司， 系我以前嘅上司。 冇错啦，即系讲紧啦，已经啊，即系跟住就噔谂翻以前。 即系我突然间见到。彭定康嚟建工，同埋梁振英嚟建工， 睇佢嚟建咩工先，同埋你系边个先咁样？ 冇啊，咁我咪就系、 是、系啦， 佢系我以前老细啊嘛， 系啦。但系而家个问题就系、是， 全香港人都系佢哋啊， 你就成为咗上司啦。哎但嚟应征嗰个咧，即将就会系你以前嘅上司，咁、哦、都可能大家即刻会谂咯，都要睇翻你哋嘅关系是如何嘅，系咪？现况系咁样，呢位朋友佢就话咧，而家嗰位上司啊，佢就话咧、啊，其实当时咧，我嗰位上司咧对得我唔好噶，仲、 哦、 要系我当年第一份翻嘅工、 哦、 就遇着呢一位上司， 哎呀， 佢又解说到咩为之唔好咧？佢就话对下属嘅态度差， 系。 自私， 哎呀， 唔教下属做嘢， 哎呀， 仲有咧，好多时候咧会将一大堆嘅即系高难度嘅工作啊，连啲资深嘅同事都未必识做嘅话咧，就拱晒俾啲新人做。所以当日咧，佢系因为做得唔开心，好、 哦、 大嘅原因就系呢一位嘅 谢博 系啦，前上司就搞到我唔开心，所以当日咧佢就唔再做呢一份工。 Okay, okay, 因为都经咗好多年啦，又冇讲到冇讲到经历咗几多年啦吓。因为但而家我就要面对住佢嚟见工咯，咁呢个时候，曾志豪先生，你觉得你如果系呢位嘅上司，你会点做啊？ 嗱，我哋咧睇平时嘅新闻咧有见过噶，呢个咪就系姐姐见妹妹咯。 咁就會瞓到眼紅噶咯喎！ 哇，真係好開心噶喎！ 嗰啲葡萄啊，又青提啦、黑提啦，咩都擺十口啊！ 唔知啊，姐姐見妹妹，唔係，我覺得一定咁樣嘅。 點樣？ 我個人好 哦，好 秉公辦理， 好好好。 係啦，我只係會喺我職權範圍嘅需要之內咧、 嗯， 就去問佢問題嘅啫。 OK， 譬如我都係會問佢就話啊， 你當年點解要咁對我？係 啦，冇錯啦，好重要噶啦，我絕對唔係公報私仇，我哋絕對要了解一下，如果你想加入我哋公司嘅话，你都需要澄清你嘅工作嘅性质啊、特色啊、你嘅工作能力系点样噶嘛？ 即系你咁多年有冇进步过？ 系啦， 系咪？ 如果你以前嘅工作嘅风格咧，就系有镬就卸嘅话咧、嗯，我哋都想知道你会唔会喺我哋本公司都发扬光大噶嘛？好明显应该搞翻清楚系咪先啊？呢啲 真系好尴尬啊！呢个 situation， 你谂下，即系你可以问啲乜嘢问题？嗰、那个系你以前嘅上司嚟，同埋我估咧好难啊！好难，真系好客观嘅。 唔系，即系第一句都唔知问问好。你简介下你以前做啲咩嘅？即系呢句本来系基本嘢嚟噶嘛。 唔系，就算最简单，只系问个问题。啊，点解你唔做之前嗰份工嘅？ 系啊， 其实呢个都已经好尴尬咯。 咁佢有冇话因为咩原因嗰个老细都有嚟见工 咧？那个内容咧就系到呢一度为止。 就冇啦。 系啦，因为佢都系嗰个人咧，都摆上网就系话咧，究竟我应该要点做？但之后咧，当然有好多网民啦，就纷纷俾咗好多嘅意见佢啦。即系例如咧，就会即系可能会问一啲好难嘅问题啊！喺 interview 嘅时候，睇下究竟咧佢点样答啊？或者有啲人甚至会话咧，将当年嗰个情况咧变成一个情景题，即系嗱啊！如果你而家遇咗一个新入嚟嘅下属啊，啊佢咩都唔识嘅，你会俾咩佢做啊？ 系啦， 即系用呢啲嘅问题去刁难翻以前嗰位上司咯。 其实咧，我哋不如调翻转啦。你系嗰个前老细、 嗯， 当你见到嗰个嘅考官 系， 竟然就系你以前下属，其实你仲会唔会继续想翻工啊？定系你会唔会已经觉得嗰 想唔想翻工系一件事？ 唔系，即系嗰份工你仲想唔想见啊？ 唔系，我明白，我想讲嘅就系、是、嗱，想唔想翻过一件事，但系嗰个 interview 你冇得嗰阵时走咯，因为我以前嘅上司，我唔知我嚟 interview 系会见 我 以前嘅下属， 但系你嚟到见到嘅时候咧， 唔想做， 你直情系啦， 我会唔想， 所以如果我哋互相去谂嘅啫嘛，你如果就系嗰个前老细咧、嗯，到你打开房门，吓唔系啊嘛， 我之后如果我完成咗份工，我要 under 你啊， 系姐姐妹妹，咁你我觉得吓正路咧。佢應該已經係放棄咗噶啦，佢絕對唔會咧，即係再配合你呢個遊戲去玩咧。即係特別，如果你想即係要我出醜啊嚇，要我刁難你啊，特別可能話。不如你介绍下你啲背景啊、资历啊，你觉得自己仲能唔能够胜任呢啲咁嘅工作环境咧？走啊，我谂。 喂，但有冇得跳去另一个方向系？其实大家都可以大方啲咧。嗱， 其实可以嘅。 而家讲真，大家都知道要揾一份 新嘅 工。 我好大方噶啦，我问翻你嗰阵时系点样对啲下属？你觉得我系刁难你咩？吓、啊？ 净系你呢个态度就知道你有几大 方 啦。你大方到完添啊！真系咁样。 系 咯。我即系会谂，即系如果而家个市道即系唔系咁好，可能呢一位嘅上司佢都可能要。降咗薪嘅， 冇错， 啊减咗人工都唔出奇嘅，跟住先再去见工嘅话，可能真系需要呢份工啦。会唔会大家都真可以抹咗佢，当系，咁都过咗咁多年啦，冇当日你对我唔好，我而家点知道我应该要点对人啊？其实可能呢一个都系由错误之中嘅学习，呢个嘅经验对而家呢位上司嚟讲都重要嘅。 所以如果系一个识做嘅， 嗯， 同埋一个成熟嘅。打工仔，唔好打工仔主管， 系， 其实你可能都应该会放得低嘅，甚至乎有仲有第三个可能性， 仲有啲咩咧？ 就系嗰阵时我系下属啊，而家我已经成为咗一个主管啦，可能咧你都会换位思考咧，就系话。我其實而家都有啲明白點解嗰陣時你會咁對啲員工嗱、 嗯， 真係唔出奇喎。嗱，譬如而家咧，所有打工仔可能咧，你企喺自己個位度咧，你可能就會好嬲，就話搞錯啊，做咩放我冇薪假咁樣？可能你好嬲嘅。到有一日你坐咗喺主管個位啦， 你真係睇住公司嗰條數， 你睇住盤數，可能你話哇放咁少冇薪假，放多兩日啦，最好就話唔定咧，曾經你好嬲呢個老細嘅有好多矛盾咧， 嗯， 隨住年紀同埋你個位置換咗咧， 經驗啊嗰樣， 可能你會消失咗㗎，即係你未至於去到。话即系化敌为友，但可能你应该都话，其实你嗰阵时都系即系喺你个职位度做翻你相应嘅工作啫。 我记得有一个例子系当年咧，应该仲读紧书，真系细嘅，咁出嚟做嘢嗰阵时咧，我俾人投诉，系投诉我，人哋投诉我。但嗰阵时咧，我心里面咧有千万个唔愿意，同埋千万个觉得你 系 错嘅。我咁样做嘢有咩问题啊？我已经做到最好噶啦，嗰样嘢即系查山一万字啦，觉得自己永远系啱嘅。到而家经历咗，可能经历咗一。咁大段時間十幾年啦咁樣，跟住就會諗翻，其實人哋當日咁樣講，我都唔會覺得我當日係錯曬嘅。 但是人哋咁样讲，我亦都唔可以话人哋错。但系嗰阵时细个自己人生经验少咧，阅历少咧，就硬系会觉得好委屈啊！点解要咁样对我啊？但真系好似你咁讲，多咗人生嘅经历嘅时候，有啲嘢真系会觉得，你自己傻仔啫嘛！当年要咁样谂， 系啊，即系可能系会有另外一个变化。譬如咧，我又举一啲我睇嗰啲体育版嗰啲例子咧，咁我觉得都几活生生嘅。佢咧就话由 NBA 有队球队咧叫做咧洛杉矶湖人啦。咁咧，佢曾經喺差唔多十年前咧，佢就簽咗有一個咧，當時好即係當時得令嘅球星呢一個侯活，就咧哇高薪請佢翻嚟嗰陣時，即係當打啊嘛，請佢翻嚟，咁點知咧？当年呢位球员咧就即系觉得自己恃才傲物啊，就同队里边咧其他嗰啲队员合作唔嚟，咁咧一年之后咧佢就走咗啦。咁当时闹得好不愉快嘅。十年之后，呢一位咧当日曾经嘅超级巨星咧，佢已经变成咗冇人问津，即系喂已经冇人要啦。即系同头先你个 case 好似嘅，即系曾经可能系一个老细级嘅人咧，而家佢要周围揾工。咁咁啱咧，佢又即系呢个球会咧，竟然话。不如我向你招手，我选择俾多次机会你，你会唔会想加盟翻我哋球会？咁可能好多人咧就会话：，喂，如果我系嗰个球星咧，我一定唔翻嚟，因为咧实俾你哋俾人笑嘅。喂，当初我高调就话我要离开呢个球会，十年后我兜踎啦，你叫我翻嚟，我会唔会继续俾人哋笑噶？同埋我过唔过到自己个关咧？咁样点知咧？嗱，真系一个灰姑娘嘅童话，佢唔单止选择，佢话好啊。我多谢你俾机会，我翻翻呢间公司呢、這个球会，同埋咧佢用咗佢最大嘅转变咧，就系我唔再觉得自己一个巨星，我愿意做所有咧即系粗重功夫，即系嗰啲就打波嗰啲啊，总之佢愿意做所有粗重功夫， 即系成为 任劳任怨 呢一队 team 嘅其中一个成员。 冇错，我唔要再突出自己做 superstar 啦，我好任劳任怨，哇！竟然咧就两个结合得天衣无缝，天衣无缝。咁咧，大家就成日都当咗咧系本季嘅一个佳话咧，就话嗱，你睇下浪子回头，同埋最紧要咧，大家就唔好成日记住以前啲嘢。如果你成日记住以前啲嘢咧，你嗰阵时好巴闭离开我哋嘅，我唔会要你啦。呢、这个就谂啦，嘿，你而家叫我翻嚟，你成日喺度羞辱我咧，我坐喺度傻。就冇咗呢段好好嘅合作， 所以最紧要做人大方咯。嗰啲姐姐啊、妹妹啊，嗰啲对话咧就会少好多噶 啦。系啊，要识谂啊，即系 有阵时见到嗰啲朋友，可能都有一定嘅年资，有一定嘅经验，同埋一定嘅年龄啦。即系你应该可以睇得透啲个，嗬，系咪？ 就唔同噶，系啊。我觉得最紧要系咩咧？我总结咗一样啦。你仲有冇本钱？头先我举个例子，嗰位嘅侯活，佢真系已经兜踎到要揾工啊嘛，佢就唔会再咧摆咁多嗰啲即系所谓嘅自我喺度咧。咁但系如果你 ego细咗， 系啦，但系如果你讲嗰啲咩姐姐啊、哥哥啊、妹妹咧，喂，佢又唔系， 我仲要踩住你嚟上， 喂，老老实实，我唔系要等住开饭、啊，咁佢就梗系条气唔锯噶啦。嗱，所以你去到头先嗰个 case 咧，你真系问一句嘅啫，嗰、那个老细。佢变咗未？嗰、那个员工又变咗未？ 系心态调节咗未啊？ 同埋各自嗰个生活嘅折磨有几大？喂，如果嗰个老细咧，就好似头先我讲个侯活咁样，佢已经系好多个月冇开工咧，佢就算见到吓、大件事啦，以前个下属。一定馬死落地下。喂 ，Hi Simon 你好啊！喂，真系喂，估唔到見到你。喂，我嗰陣時已經覺得你叻仔噶啦。真係我而家要向你學習啊！喂，用呢招反而好啊！ 我覺得凡事其實 即刻即刻等你冇機會再嚟打我咧。喂，阿祖，我嗰陣時一早就話你，哎呀，我覺得你唔做 model 曬咗 你。 你 係真心定假話先？如果你見到哇，仲要擺呢個咁假嘅樣出嚟，另外一個嘅啫。我諗最緊要啦，做人留一線，日後啊，真係好想見噶。 善良的人啊，希望你可以有好报。咁如果见到老细嘅，就与人为善啦、啊、吓。 静静地伴着在天风，夜幕下坐着在看海，因为爱这种难耐。熟络地共聚旧时去。热闹后道别闹时间都是爱交织了盼待若是落泪谁为你抹掉泪急风中狂潮安心中入睡哪怕这世界结了伤默默地为日后设想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在发亮？你跌痛，哪个会紧张？ 在建造路上受了伤，搀扶你，鼓励你，信任你，转身一刻爱会再长。静待是暖胎，落败后互望未歇放，因为爱懂得去寄望。若是落泪，谁为你抹掉泪？急风中狂潮，安心中入睡。哪怕这世界结了霜，默默地为日后设想。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在发亮？你跌痛，哪个会紧张？在竞逐路上受了伤，搀扶你，鼓励你，信任你。 我朋友。谢霆锋 始终都相信你善良啊， 善良系啊， 咁自己即歌名就系霆锋嘅最新作品啊。 好，电话旁边继续有 Home Office 嘅桂花田。 系啊，喂，嗱，想话咧，即系而家即系我哋知道个疫情系点啊，系咪？咁啊，其他世界各地又唔系咁噶，想问一下一个情况，当议员。要重视呢个疫情嘅问题嘅时候，咁啊，佢哋要开大会啦，系咪？佢要去众议院嗰度开会啦，系咪？咁 香港都一样啫嘛， 系啦系啦。 咩司长啊，局长啊，全部出晒嚟噶啦。 你对住农场道个窗口啊，你应该有机会可以望到我哋嘅，系啊，你对住农场道个窗口。 咁咧嗱，咁就咁佢入去开会嘅时候咧，咁我哋喺香港咧就个个都哇。做咩你唔戴口罩啊？咁就会咁噶嘛，系咪？ 系 啦， 就会觉得做咩你冇口罩定点啊？定悭口罩咁？但系去到意大利。而家疫情嚴重啦， 係嗰邊都真係好嚴重， 係啊係啊， 尤其是意大利嘅北部啊嚇。 咁但係有議員咧入去議會嘅時候俾人笑喎， 因為佢戴口罩啊， 就係因為佢戴口罩。 我依然喂係咪真係西方文化咁唔中意戴口罩嘅真係？ 佢真係俾佢有其中一個議員咧就入去議會度開會啦，咁跟住咧就俾在場其他議員笑招佢咧，話就啊。你做咩啊？笑鬼佢，佢就话啦：，而家做咩啊？你喺度玩另类啊？玩标奇立异啊？吓、啊，有咩事？发生咩事啊？咁样开到即系平 静。 我想问少少啊，有冇一啲嘅背景咧？就系、是、取笑人嗰位议员咧，例如 唔系啊，唔系嗰位添啊，系一扎，即系基本上系个个都 大众议员，即系比较大部分嘅议员系有咁样嘅谂法。 啱啊，啱啊。 点可能咧？其实 即系到而家呢个阶段， 仲要佢哋理应系有学识同埋。見到，譬如意大利琴日一日確診嘅人數已經超過咗500个啦。 係咯， 係啊，講緊佢哋過千，即係已經係講緊過千嘅確診啦。 同埋佢哋另外一樣嘢， 幾人死亡啦，係咪？ 佢哋係屬於好早咧，譬如我哋香港有一啲嘅確診嘅個案出現咗之後咧，意大利係好早一早就講咗，我哋停飛香港嘅航班。 佢哋甚至乎跨到連意甲都話要閉門作賽，即係佢哋知係大件事嘅噃。 係 喎， 係咯， 啊會唔會係任何地方嗰啲議員都係比較搞笑？即系佢哋用一个幽默嘅方法啦，我唔系话佢渣，唔系话佢冇料到，我系觉得咧，即系好有阵时有啲议员佢哋表达嘅风格嚟嘅咧，即系令到嗰件事系啊，大家笑咗佢就算啦，唔系真系咁样嘅意思啊。 系，但系唔系啦，因为咧真系意识低噶，而戴口罩嗰个议员咧就向佢嘅议长就话啦 ，You crazy, you crazy, you crazy and happy， 即系我哋节目，你 really crazy， 你系咪真系癫咗啊？佢话议长。我戴口罩咧，並唔係咧，即係妨礙任何人，因為佢自己個人戴嘅啫嘛。 係， 佢係自我防御，因為話佢自己嘅免疫力系統唔好，所以佢要自己保護自己。 係， 咁但係引嚟咧，其他人就喺度話啦：，哇，你咩事啊？咁跟住咧，有議員咧就喺度話啦，就話啦：，我係咪要我除低口罩？佢話俾你聽，我去過三個疫區，你係咪要我戴口罩定唔戴口罩咁樣？ 嗰啲有冇收聲啊？即刻！ 梗系 shut up 啦， 真系啊！ 我都应该道歉添啊，其实真系。 系，不过你话咧，西方咧，特别欧洲而家呢几个国家咧，我觉得佢哋真系都仲有啲嘢咧未追得上。譬如咧，佢话法国罗浮宫咧， 佢哋而家就閉館，同埋咧佢哋 閉館一日啫嘛，好似係。 但係佢哋話點解要罷工咧？因為咧佢話會有好多意大利遊客入嚟，但係管方咧就冇提供口罩俾佢哋。 O K， 係啦， 咁你咪 俾我哋掃曬啊？ 係啊，所以佢話咧，管方拒絕向員工提供口罩咧，令到工會咧就話唔得啊，風險好強大啊，所以咧就一定要停止咯咁樣。 咁起碼嗰啲員工都強咗意識啊，即係覺得我係需要戴口罩嘅，我要接觸好多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嘅旅客喎、 啊， 咁樣。 係啊， 同埋咧，大家成日講法國啊嘛，法國最出名係咩啊？法式濕吻，而家咧原來法國咧， 即係最出名，法國係最出名法式濕吻。 係啊 ，French kiss 啊嘛。而家法國嗰度咧，佢哋真係講到明咧，就話呼籲衛生部長就話建議大家咧減少肢體接觸同埋見面嘅時候唔好再輕吻啊。 哦，我見到佢哋有啲咧就係做撞手踭嘅動作啊，手踭撞手踭就代替咗咧之前可能有一個擁抱啊或者錫面嘅動作咁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对上一两个星期，由于疫情关系，睇楼嘅市民减少，导致交投量低。但本港楼市走势受好多因素影响，除咗供求因素，经济环境嘅影响亦都好大。佢认为目前适宜对楼市发展保持警觉。陈茂波出席一个电台节目之后又说，今年私人住宅楼宇的潜在供应量大约15000多个单位，未来五年私楼落成量每年平均大约有19000个单位，落成量算是高。政府亦都陆续推展新发展区，包括古洞北和粉岭北新发展区正在开始收地。另外，陳茂波說，政府无意就股票市场交易订立最低佣金制度。政府今日起陆续恢复公共服务，其中在湾仔税务大楼和入境事务大楼，大批公务员朝早陆续返回办公室翻工。有创新科技处员工说，将会采取轮班形式，有同事逢一三五翻工，其余就星期二和星期四翻工。有入境处职员说，今日采取弹性上班制，他获安排然后翻工半个钟。有部门张贴告示，话进入或者逗留办事处的访客要佩戴口罩，否则不获服务，会被要求离开。有律师楼职员到之前采取有限度服务的税务局办理事务，他说服务恢复正常，就不用再积压代办事务。亦都有市民话，今日缴交商业登记和印花税，他形容提供服务的窗口较早前多，有利疏导人流。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内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大致受控，单日国外新增个案多过内地，认为整体疫情已经踏入另一个阶段，特区政府会密切留意本地新增个案，做好追踪和检疫工作，并扩大医管局监测范围，希望减低社区传播和感染。对于政府部门今日陆续复工，陈肇始话担心政府部门出现办公室群组爆发个案，但过去一个月市民对政府减少部分服务有声音，因此在保护市民和公务员的大前提下，需要作出平衡。他又说，复工之后如果没有保持社交距离，疫情风险一定会增加，但希望可以将风险尽量减低，例如提醒员工戴口罩和提供弹性上班和午膳时间，不同部门主管都会和员工讨论个别需要和安排。美国民主党超级星期二总统提名初选举行前夕，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前市长布蒂吉格宣布退选，令角逐的民主党参选人减至六位。38岁的布蒂吉格早前公开自己是一名同性恋者，他在南本德市向支持者宣布退选的决定。他又声言会竭尽所能确保民主党会赢得11月举行的总统大选。 美国十四个州将会在当地星期二同时举行初选。外界关注刚刚在南卡罗来纳州初选大胜的前副总统拜登能否进一步挑战另一名主要参选人桑德斯。美联社统计，拜登胜出南卡州的初选之后，桑德斯的选举人票优势由原本的30张减至8张，但桑德斯在超级星期二很多州份的民调中都仍然保持领先优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星期四和五风势颇大，朝早清凉。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71点，升241点，总成交金额679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5点，升8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53点，升37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1元，升5元；阿里巴巴204.6，升4.6；美团点评99.9，升1元；小米集团12.7，升1.4；中国平安87.75，升1.1；汇丰控股52.8，跌3.5；融创中国45.1，升2.6；安石 A 5014.5，升4.6。盈富基金26.65，升2毫；建设银行6.42，升1.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3，日元108.29，瑞士法郎0.964，澳元0.653，加元1.335，新西兰元0.623，人民币6.97，英镑对美元1.283，欧元对美元1.105。日经平均指数报21,430点，升287点。港金现价报14,855元，跌3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99.2美元，卖出1,60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二台通识60秒。 近日平机会主席朱敏健先生表示，明白市民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高度关注和忧虑，呼吁大众应该保持理性和包容的态度，体恤设立有关设施的必要性。因为若果人人都有 Not in my backyard， 即是不要在我家附近的心态，会令受影响人士未能够使用设施，导致疫情更加难以控制，最终受害的仍然是全港市民。虽然在现行的反歧视条例下，表列传染病并不受法律定义所涵盖，不过假如疑似受感染的人是你自己或者是你的家企人朋友，你都不想受到歧视，加上所有负面标签有机会令到有关人士隐瞒病情，拒绝配合检疫，甚至不敢主动求医，这样只会加剧疫症在社区蔓延的趋势。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 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好啦，最后半个钟头风骚快活人啦，我哋继续有呢个风之卜啊，还掂你喺 home office 冇嘢做咧，就应该攞嚟玩下噶。桂花田系咪啊？ 系啊，当然啦。 系啊，今次要介绍呢一本书咧，我觉得就其实佢就好简单，但系咧，大家就会觉得如果你当系一个猜谜语嚟玩嘅话咧，就好复杂。佢咧亦都系咧之前应该唔知呢一年咧就拍咗做电影添噶啦，即系好多出电影，有啊 Johnny Depp 咧都有份去做嘅。你估唔估到系边一套啊？Johnny Depp 有翻去做，好似呢两年我要 check 翻嗰个电影几时上咧？《爱丽丝梦游仙境》 唔系呢两年， 系咪早好多年前噶啦？ 几年 啦，系啊，我成日都记住佢。 Alice in Wonderland 系啊，呢个《爱丽丝梦游仙境》咧，嗱呢本书咧就我谂我哋大家都就算唔系全部睇过晒咧，个剧情啊各样都有记得噶嘛，系咪？ 《爱丽丝梦游仙境》咯，个剧情咪系即系爱丽丝呢个人去咗梦游。跟住就去咗个仙境啦，咁样咯。 其他冇啦咩？ 我大概知咁多嘅啫。因为电影我冇睇到，书我都冇睇到。 卡通咧，个卡通都有类似嗰啲嘢噶嘛。 细个嗰阵时会唔会都讲过呢个童话故事俾啲小朋友听啊？田， 我净系记得佢着条蓝色裙，白色蓝色嗰啲叫做即系有两条吊带，跟住里面件白色衫。 定系你谂紧嗰个绿野仙踪啊？ 唔系，因为我女喺幼稚园做过呢个主角嘅。 哦，犀利喎，真系。系啦，嗱，呢个咧老老实实，我觉得以前咧，我对呢个书最有印象咧就是卡通片啊，你成日都会见到咧就系阿爱丽丝咧就跟住嗰只兔仔，嗰个兔仔嘅造型咧咪就系着住踢斯图啦，跟住咧然后攞住个时钟咧成日行嚟行去都话，哎呀够钟啦够钟啦，我好赶时间啦咁样，跟住佢就永远都走嚟走去噶嘛。咁但系咧仲有嗰个咩红心皇后咧，记唔记得呢个有冇印象啊？ 我有扮过咯，即系嗰啲角色里面唔系角色，嗰啲化妆舞会嗰阵时， 系 有做过。但究竟嗰个人系做啲咩？我唔知，我肯定咁答你。 系啊，即系仲有嗰个红心皇后啦，仲有好多咧，譬如话嗰只猫啦，嗰一只就擘大个口咧，好似猫巴士咁样嘅个样。但系你有只咁嘅叫怪奇猫啦，同埋咧有顶帽咧，风帽啊。又有顶帽咁样咧？ 莫非系将呢个故事就都介绍埋俾阿曾小编？ 我谂迟啲都可能有机会。但系咧，佢话呢本书咧，究竟你应该系用一个咩心情去睇咧？佢话原来有好多朋友咧，第一次睇嘅时候咧，就好似我哋头先咁样咧，就话哇好得意啊！即系爱丽丝点样瞓下觉咧，就跌咗入个窿里边咧，跟住就梦游仙境。但佢话咧，原来咧你再睇真啲嘅话咧，佢系一本咧谜语书啦。佢係一本咧食字書啦，同埋咧佢可以話係咧一個哲學書嚟嘅咁樣。 咁犀利，當中裏面隱含咁多樣嘢。 係啊， 嗱你頭先話謎語書我明啊， 係啊， 哲學書我明啊，你話仲有一個 食字書。 咩叫食字書啊？ 即係話咧，我哋中國咧就一定會語帶相關咧，我哋會玩呢啲食字遊戲噶嘛。佢話咧呢一本雖然係呢個西方嘅著作咧，但係佢一樣會食字咧，會玩押韻啊嗰啲咁嘅嘢咧。咁所以咧。原来都几得意嘅嗱，我哋可以咧先挤低一个谜题咧，因为好多人咧介绍呢本书嘅时候咧就会提到咧，呢一个作者咧叫做呢一个Lewis Carroll 啊，原来系咁样嘅，呢一位咧佢既系一个文学家，但系佢亦都系一个数学家，系、 okay. 啦，嗱、这、呢个咧就好特别啦。 不过他是一个数学家，但他喜欢写其他东西，这个可能是他的兴趣 的。因为首先他有很精妙的文字的功架技巧，但他同时也是一个优秀的数学家， 可能有都有帮助。其实你作为一个作者一个编剧的话，你要将个故事 计， 其实有计算在里面的嘛，可能他懂计数的话就剩在三到三六到六。 不是这个 五个关之后就应该 要了些东西。 但因为你对我们香港很多学生来讲，譬如我哋嗰陣時仲有揀科，而家咪冇咗文理商咁樣 㗎啦，冇㗎啦，雜不楞㗎啦， 雜不楞 你都唔使啊， 冇， 即係話佢哋可以一科文一科理一科商， 係啦， 係咪間間學校都可以先？ 係啊，打亂㗎啦，係啊，我記得咧，因為以前咧，我哋成日都好似壁壘分明咧，背文學嗰啲數理化一定係好渣，就千祈唔好掂啦，唔識嘅，我乜都唔識㗎，咩 Tangle Science 嗰啲我唔識嘅。但系你叫一个拿住T 尺嗰啲嘅学生咧，佢话唔好同我讲李白，唔关我事嘅，我一定唔识嘅咁样。咁但系咧，譬如话呢一位 Lewis Carroll 咧，佢嘅背景咧，首先就系一个优秀嘅数学家，亦都系一个作家。而佢咧喺呢个咧，原来即系《爱丽丝梦游仙境》呢个著作里边咧， 佢真係將兩樣嘢咧巧妙地融入喺裏邊嘅。嗱，所謂擠低個謎題咧，因為原來佢好中意咧猜謎語嘅。佢話咧，佢喺成個古仔裏邊咧都擠低咗好多唔同嘅謎題咧。嗱，其中有一個咧，佢就唔喺書裏邊出現嘅。咁但係咧，佢話咧亦都係令到大家咧好開心咧，成日都攞嚟玩嘅一個謎題遊戲嚟嘅。 即係呢個 Lewis Carroll 去 Lewis Carroll 諗出嚟嘅。 出嚟問題 係 啦，佢古時猜燈謎 係 咪？ 佢可以 西方古時猜燈謎 係啦。佢直情係一個， 而家就估啦。 佢直情一個謎語嚟嘅。嗱，我哋可以先擠低呢個謎語咧，睇下你覺得咧點樣可以即係解。 哦，即係你即刻而家可以問我哋，就等我哋睇可唔可以答得到啦。 係啦，嗱，呢個謎語係咁樣嘅。狐狸 先生幾多點？ 狐狸啦，我啦，同埋粟米。 OK， 我咧即系嗰只姑熟，系咪咁叫系嗰只 粟米啊？ 系啦，粟米，系啦，狐狸啦，我啦，同埋粟米，其实咧好老土噶。嗱，我哋一阵间可以解答啫。佢里边系咁样问过嘅，佢话从前有一个男人，佢带住一只狐狸、一只鹅同埋一袋粟米咧，佢要过河。 嗯， 但系佢只船咧每次净系可以带一样嘢同埋佢过河嘅啫，佢唔可以留低狐狸同埋鹅。因为咧狐狸就会食咗我， 咪最先嗱讲慢啲啊，因为大家都想一齐，咁我抄唔切嚟噶咪 系啦。 从前一个男人 系啦， 咧要过河，每次过河咧佢只可以带一样嘢， 系啦， 但又唔可以赖低我同埋狐狸同埋粟米，因为咧佢哋咧 狐狸会食我， 我 会食粟米，冇错啦。咁点样可以避免呢件事发生咧？佢要点样先能够安全将狐狸啦、我啦同埋粟米咧运过河咧？咁样嗱，呢个咧我一间咧可以揭晓嘅。 呢啲好复杂噶，你就算讲。可能讲 讲生死都讲唔定。系啊，嗱， 但系 点解？ 我 谂到、 啊，其唔系呢？佢好中意， 我以为我谂到， 佢好中意，佢好中意玩呢一啲嘅谜题嘅。咁咧嗱，我等间可以揭晓嘅。咁咧讲翻呢个古仔咧，大家就话哇，呢、這个 Alice in Wonderland 咧，究竟系点样创作出嚟嘅咧？你估唔到，原来咧根据嗰个资料介绍咧，佢话因为佢本来咧系教数学嘅，佢系牛津大学嘅数学天才嚟嘅。 系， 佢话据讲有一日咧。佢就同牛津大学嘅副校长一齐游船河，咁同 就见到一只狐狸、 一 只 鹅 同埋一包粟米， 咁佢 话 咧拿住包粟米去游船河， 系啦。佢话咧同行咧仲有咧佢呢个副校长嘅三个女，咁我哋就话啦，我要听古仔啊，咁样即系好似阿祖成日话要做玩具哥哥咁样咧。 就系望到现场嘅嘢，有乜就 讲 乜啦。 咁呢位阿 Carol 咧 ，Lewis Carol 咧，佢就话咁啊，咁啊讲古仔咯。佢就咧乱咁作咗啲古仔，点知咧就作咗 Alice in Wonderland 嘅几乎个蓝本出咗嚟。系、 okay. 啊，即系佢无端端就话哦，有个细路女，所以咧嗱，难怪咧啲人话点解佢个主角咧系一个女孩子， 系 一个细路女。 因为就系教授佢个三个女， 佢就系望住嗰三个副校长个女咧，佢就话咁啊，用你哋做主角啦咁样。但系后来咧，大家就好多解读咧，就会觉得话。会唔会咧？其实用细路女咧，都系对于咧成年人世界呢一种抗议嚟嘅，即系佢会觉得细路女先至系咧，大家最容易接受，唔会俾到压力，同埋最纯真。即系有好多后来啲人加插落去咧，咁但系起码咧， 嗰啲唔系谂多咗啊！大部分嗰啲童话故事嗰啲古仔，个主角都系女主角嚟噶啦，嗱，白雪公主啦、 啊， 灰姑娘 啊，全部公主系 咁样， 根本就因为迪士尼嚟嘅意思嘅， 系啦，但系 咁嘥意头啊！ 唔系嗱，如果咧，佢里边啲古仔个情节咧。唔深奥嘅话咧，啲人都唔会解到咁多嘅。点知啲人咧越睇就觉得咧，唔系、哦，真系有哲学嘅意思喺里边嘅。譬如咧，佢有一个情节咧就话，爱丽丝咧佢就嚟到一条分叉路嗰度，咁咧佢就撞到咧嗰只猫啊。头先我就话咧嗰只咧个 口 系啦，嗰只猫巴士咧，佢就问佢咧，佢就话，我想问一下咧，我应该行边一条路噶咁样。咁跟住咧个猫巴士就问佢，咁你想去边啊？然后咧爱丽丝就话，我唔知道、啊，哦，咁咪冇所谓咯。 嗯。 咁系咪有你明唔明咩意思啊？ 啱，我明，因为有目的先至系可以有条路话俾你听嘛。譬如我想去市集，咁你话市集系 A 条路定系 B 条路咁啊嘛？因为佢都唔知道，咁所以就话咁其实你去边都冇所谓啦。咁 系 啦，真系几哲学噶、哦。 系啦，即系因为佢嘅意思就话、是、嗱，你要觉得边条路系唔啱。首先你都要知道你要去边条路先叫啱， 系啦， 嗱系咪啊？ 因为你讲真咧，你平时睇一个童话故事又好啊，或者嗱呢一个 佢拍都係拍好多都係卡通片， 冇錯冇錯， 即係由卡通片先至變成動畫版啊，嗰樣嘢都係主要。是俾小朋友去睇， 系啊！ 但就算小朋友去睇嗰阵时，但反而有趣，可能小朋友会问呢一啲问题，啊、因为我哋唔可以睇低小朋友噶嘛。 系啊， 有阵时佢哋谂嘅嘢好多噶。 因为呢，譬如呢一个咧，就好多人佢话睇嘅时候咧，就即刻觉得，咦，系有啲嘢、啊。所謂道路咁，大家如果你淨係用小朋友的角度嘅，佢咪真係問路啫嘛？ 係，好簡單啫。 佢迷路啊，行左定行右啊，超市定去便利店啊咁樣。但係佢話啲大人睇嘅時候就話係、哦，我哋成日就話咧，我哋要揀自己行邊條路咧。咁、但係成日都驚行錯啊嘛。咁但係首先啲人就問你，咁你本身你想去邊先？我唔知道啊。咁你驚咩行錯啫？其實就係咁解啦，好哲學噶。 有啲人系将问题复杂化，其实 唔系噶，都唔系噶。譬如咧，跟住佢有好多幕都系咁样嘅。譬如佢咪有只兔仔嘅，佢又试过问佢，Alice 咧就问兔仔，佢话：我想问下咧，永久即系几耐啊？即系佢话咧 ，How long is forever？ 跟住咧， 永恒即系几耐咁样。 阿妈咧就话。永久咪真係好耐咯，好耐咪真係好耐咯，你咁多做乜嘢啊？ 因為佢係一個數學家，所以佢會有呢條數出嚟走咗出嚟，係咪啊？ 但係佢嘅答案係咩咧？嗰只兔仔就話啦 ，Sometimes just one second。 哦， 佢话有时永远嘅意思就只系一秒嘅啫， 系 啦，咁跟住咧，大家就好多解读就话系，譬如咧，我同你海誓山盟讲明咧 ，love you forever， 可能维持嗰一秒嘅啫，下一秒我哋已经走咗啦， 就会话 系啊， 一秒。我知系咩啊？ 系啊， 喺佢心目中系永久。 系啊，好多 嚟讲真系一秒嚟嘅啫。 系啊， 系啊，所以嗱，即系譬如佢呢啲咧有好多嘅，咁后来好多人就会觉得咧，越睇越觉得咧系有味道嘅。咁、譬如佢仲有一幕咧，头先我咪话佢有好多嗰啲红心。pair 牌嘅，咁嗰啲红心 pair 牌咧，有一幕咧就话佢女王咧就要审嘅、就佢哋系争论一个咧好低能嘅问题。 系啊，点解弟弟系最大定系烟仔最大啊？ 唔系，佢哋要争论嗰样嘢咧，佢就话 葵扇大过红心，红心女王，我条气唔顺。 系啦，唔 系啊，我要去上诉。 系啦，佢问佢嗰个争论系咩咧？佢个 pair 牌啲争论就话应该系有裁决先，定系要有审判先？ 哇，咁深嘅？ 唔系啊，系好无聊噶。你就咁听咧，即系如果你等于话，喂，我想问一下咧，审咗先啦，定系判咗先咁样？ 咁又系，因为如果你即系嗱，讲成裁决啦，咁即系其实即系条例啦嘛，系咪先？ 唔系，唔系复杂噶。其实个意思即系咧。佢係問緊一個問題，就話我應該直接講咗咧嗰個審判嘅結果，我覺得桂花田係錯嘅，定係話不如我哋先討論一下點解桂花田係錯先？一個係裁決，一個係審判啊嘛。佢話咧，當阿 Alice 咧見到呢一幕嘅時候咧，佢都呆咗，因為佢喺度嗌佢話：我覺得應該講咗結果先，我就話你係錯嘅。另一個 pair 就話：唔係啊，我覺得我哋應該審咗先㗎。咁、你阿媽係諷刺緊啲乜嘢？ 即係有啲人就係 未審先判啊嘛，係啊。 哦，原來個故事講咗咁耐，而家咁多人都仲系咁， 好好笑嘅喎、哦。咁所以 成日搞到 系啊。咁所以佢话咧，大家你就咁听咧，如果当系童话咧，系好有趣嘅。你觉得啲 pair 牌喺度拗啲咁无谓嘅嘢嘅，然后 Alice 咧仲会讲一句咧，就 啲都唔无谓啊，拗嘅 系啊。咁 Alice 就会同佢讲话：，喂，你哋唔好嘈啊，你哋系 pair 牌嚟嘅咋。即系咁又系好似有一种咧，就系揭示就话你哋系 你唔系人嚟嘅，系咪？ 除咗话唔系人咧，就话喂，其实你哋系假象嚟嘅啫嘛。咁啊，即系你可以话如果深啲嘅，你就可以咁谂啦。咁头先咧就另外一个咧就话佢好中意玩咧嗰啲食字啊，玩嗰啲叫做拼音啊，甚至食字嗰啲游戏啊嘛。咁原来咧佢就设计咗咧一啲同声嘅地方咧，譬如佢会特登喺嗰啲英文度咧就押韵咧，佢就话fairy said to a mouse。That he meet in the house， 即系压咗呢啲咁嘅韵咧，咁然后就话 Let us go to law， I will prosecute you。咁然后第三句、第四句系唔押韵嘅，头两句就有啦。咁咧，然后大家就发现咗咩咧？好得意嘅呢个咧，讲好难讲嘅。佢话咧，你如果将呢几行字写出嚟咧，佢话咧，成只老鼠嘅形状咧，原来可以咧吸落去嘅。嗱，咁啊，即系都系唔明嘅咩意思咧？佢话咧，佢将头几句说话咧打横写，譬如话 fairy said to a mouse， 下边嗰句就系 that he meet in the house， 咁然后最尾一句就系 let us both go to law， I will prosecute you， 咁最尾嗰句咪长啲嘅，咁咧佢将佢呢四行字写完出嚟之后咧，佢咧框咗个老鼠样出嚟，你望下呢度，佢框咗个老鼠样咧， 哦，即系佢嗰个咧排位嘅， 佢个排位咧。竟然是啱啱好咧，佢话同一只老鼠嘅形状咧 系 系似嘅，而且佢哋仲话咧系每一个段落咧都系可以咁样做嘅。咁可能你话 好有心思 知喎，都好有設計。 佢真係一個數學家嚟㗎，即係識計數，計到計到嗰條數裏邊啊，有埋畫像畫面喺入邊度添啊。 係啊，咁同埋咧，佢仲會特登隱藏好多咧，你可能覺得好無謂嘅嘢，譬如咧。佢话到而家都冇人解得通咧，就系佢好中意四十二呢个数字嘅，所以咧佢里边咧有好多 四十二寸腰， 又唔知道，所以咧佢会特登 四十二岁系嘛？ 佢会特登设计有好多剧情咧，全部都系同四十二有关。譬如话佢遇到嘅三张 pair 牌咧，一个就三，一个就五，一个就七咧，啲人就计啦。佢话咦，原来咧嗰三个数字啊，其中一个 number 我记错咗啊。睇下先吓，二五七啊，二五七啊，佢话咧一个二，一个五，一个七，佢话咧将呢三个数字加埋成三咧就系四廿二，咁然后咧佢不停有好多唔同嘅桥段咧，都系会有四廿二呢个隐藏数字喺度。 会唔会佢本身咧系一个数学家咧？ 佢好中意玩呢啲嘢， 数字咧有个特别嘅，即系嗰啲又唔可以话迷恋啦，系咪？但系应该系特别钟爱咯。 定系佢系1942？我唔知道，我问下就即系系咯， 唔系佢系中世纪嗰阵时嘅1862年嗰啲。年代嚟嘅，系啦，咁所以 佢特别喜好啊，真系，但系俾人揾到呢件事喎， 系啊，佢好中意玩呢一啲嘢咁样咯，咁所以其中一个大家而家睇咧，话呢个《爱丽丝梦游仙境》咧，觉得好得意嘅就话啊，里边啲对白。究竟咧，你細個睇嘅時候咧，就覺得係童話嚟嘅。再大啲睇嘅時候咧，會唔會就係一啲哲學啊？究竟佢嗰個兔仔拎住個時鐘周圍走，又代表咩啊？小朋友呢個 Alice 咧跌咗落去咧，佢個身體有陣時會變大嘅喎，又代表啲咩咧？咁樣好啦，咁最尾啦，頭先個謎語估唔估到咧？頭先阿祖話答啱咗啊！狐狸粟米同埋呢一個鵝 係一齊過河， 一齊過河點樣過都河咧？ 每一次咧，你就話咧，就只可以帶一個人就同埋阿作者一齊過河， 冇錯，係啦，係啦。 阿 Fox 阿狼啊， 狐狸 就會食鵝，係食鵝， 鵝就食粟米， 係啦，係啦。咁所以我就話第一個咧，應該咧每一次要同一個人過河，第一個咧攞咗阿狐狸過河先， 係。 攞咗之后咧，翻嚟之后咧， 我会食粟米啊嘛，系咪应该攞咗阿 我 先啊？ 我一嚟就错啦， 你已经 清晰未啊？你早三个钟头。 喂，我想话俾你知，我觉得好清晰嘅，系只不过我真系唔清晰啫。如果我写都 要唔要再挑战多次啊？ 我放弃啦，你开估啊，可以。 喂，其实咁样可唔可以咁样啊？ 阿田啊，你要唔要挑战下？ 我一挑战就跌咗落河咯。 粟米嗱，粟米真系一件物件啦，系啦，一件物件啦，可唔可以附身喺一？ 唔得咯，都话唔得咯，每次打一样咯。 咁一定系抽只我先，因为狐狸唔食粟米啊嘛。 跟住咧，嗱啱嘅第一个啱嘅。 咁都唔得噶，你跟住你攞只狼攞只狐狸过去又唔得，你攞个粟米过去又唔得，因为佢哋点样都系唔得啊嘛，都有人要死人要俾人食嘅。 唔系喎，又真系喎，摆一只我喺对面咧，跟住咧再搵个即系又要翻翻转头啦。如果带只狐狸又会食我，佢又系唔得咯。 你带粟米嘅话，我就。 我咧话喺对面有冇食咗佢咯？ 有冇啲好嗰啲好 dark 黑色啊？ 冇冇， 真系计到嘅呢一条数。 计到啊，仲要系做到噶。 好， 咁 我 开估啦。 首先咧，我就食咗个粟米先，食咗个粟米之后咧，就直接咧烧埋只鹅啦。咁跟住剩翻我同狐狸，我哋两个分咯。 系啦， 好啦。 有冇食噶？有冇食？ 冇噶，唔系 IQ， 即系唔系话玩食字。 推你嚟嘅， 系真系推你嚟，系做到噶。你应该叫你个仔玩啊，佢应该好快计到噶 啫。 好啦，个答案系咁样嘅，第一。将只鹅带过河先，咁点解咧？狐狸唔会食粟米， 系啦， 呢个啱嘅。好啦，第二一个人回程， 系 一个人回程。咁只鹅喺嗰度，佢唔会嗱，佢假设佢唔会走啦。我哋如果你话佢走，冇得讲啦，佢唔会走啦。咁佢翻嚟嘅时候，狐狸冇食过粟米噶嘛，咪安全咯。好啦，跟住佢点咧？佢带粟米过河，带粟米过河。咁跟住你就惊啦，喂，咁点算啊？粟米同鹅一齐。咁冇人话佢返嚟嘅时候唔可以带多样嘢㗎嘛。 哦，佢就带返只鹅返转头先。 冇错，佢就挤低粟米过对岸，然后夹住只鹅一齐返到嗰树。咁然后点呢？摆低只鹅。 即係来来回回 就 带狐狸过去。咁当佢带狐狸过去嘅时候，嗰边系咩？狐狸加粟米。 冇事㗎嘛，佢。 咁狐狸唔会食粟米㗎嘛，我喺嗰边又得返一个。然后呢最尾呢佢就 自己一 个返返转头，再将只鹅带返过去。 我冇谂我只鹅要来来回回啦。 来回回。系啊，呢一个就系 Lewis Carroll 嘅 Alice in Wonderland。应该真系可以重新再睇下。只是想想他那些、哎、你要揀哪条路啊，哇我都不懂答他的真的。 我希望大家揀那条不是死的路是吧。 wonderland, over the hill or underland, or just behind a tree. When clouds go rolling by, they roll away and leave the sky. Where is the land beyond the eye that people cannot see? 可以暂时忘记疫情啊，我哋只一齐跳入个窿里边啊，搵一搵啊，Wonderland 唔知会唔会真系会见到 Alice 喺里边啊？ 希望见到啦吓，咁啊时间咧就差唔多咯，听日风骚快活人再见， 拜拜。